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戴希立主持节目嘅。你好，戴希立。 系你好。 咁啊，我哋今日第一节嘅节目就会倾下咧十一黄金周假期咧，就是、香港啊嗰、那个旅游啊嘅人次系点样情况啦，啊啲消费系点样情况啦。咁先讲下我哋啲个人经历先。咁啊，阿戴希立，你呢几日咧黄金周嘅假期有冇即系出外消费咧？ 冇， 即系你系留港消费。 系，我就支持香港， 系咪啊？我都系留港消费啦。咁其实我又分享翻我呢几日嗰个体验先啦。咁啊，其实琴日咧就系如果系用。中國嗰個公共假期咧嚟講，咁就係黃金周嘅第三日啦。咁我琴日就去咗，因為香港就即係啲戲院就半價啦。咁我喺某個商場睇戲咧，即係我去分別去咗大圍一個商場，咁啊同埋又去咗即係九龍城區即係一個新開嘅商場啦。咁喺啟德即係發展區嗰度啦。咁我發現咧，即係我都好耐冇咁樣行商場啦。咁啊，發覺真係～人流好多喎， 係人頭湧湧， 係啦，咁啊啲戲院即係其實因為我琴日睇咗幾場戲，因為都係太太訂飛，因為佢都問，喂，咁啊戲票半價喎，係咪不如去睇戲啦，睇幾場好唔好啊？咁我哋當然有啲想睇嘅戲就冇曬飛啦，咁啊我哋睇咗兩場戲啊，分別兩個商場啦， 爆唔爆啊？ 都多人啊，好爆就唔爆，但一定係即係比起我哋平時去睇戲咧，嗰、那個入場人次係多咗嘅。咁同埋我哋旁邊都有啲比較年長嘅一啲香港人咧，就去睇戲啦。咁所以有啲我睇下有啲即係 Auntie 級嘅，即係佢哋平時都唔係點睇即係某啲戲嘅，即係我哋睇啲動作片啊，咦佢哋都入場睇喎咁樣。咁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戲飛嗰個半價係有個帶動到個人流啦。 嗱，你嘅即系话讲嘢都好似有啲骨，即系点解咧？即系点解咧？第一咧就系、是、你系强调咗啲嘢半价啦，即系咁样。咁你又觉得人流多咗啦？咁呢啲全部都系事实嚟嘅。 嗯嗯。 咁但系你有一句嘢咧，我就觉得啊，好使到好多即系香港人或者啲 Auntie 啊，或者阿伯啊，或者我哋本地就算后生仔出咗嚟行街消费，确实。可能比平時多咗， 嗯， 但係遊客係咪我哋想象當中咁多呢？ 嗯， 同埋如果嗰啲咁樣嘅優惠冇咗又會點呢？ 嗯， 仲有一個問題我都好想問，我哋事先做好多預測啦，又有好多理論去解釋，即係過去我哋未能夠完全恢復，咁今次係放煙花啦， 嗯。 嗱，我有啲親戚都專登大陸落嚟，個原因因為放煙花啫，唔係因為有其他問題， 係。 咁我就想問啊，今次佢哋嘅旅遊經歷，除咗放煙花，同埋嗰啲嘢好似比平時平咗的咁多，都唔係好平啊！香港啲嘢，究竟佢哋覺得香港嚟旅遊啊，有咩特色？仲有一個問題，唔係香港冇進步，但可能內地其他城市仲進步得快。咁、 嗯、 相對於內地嘅進步，我哋係咪進步得好慢呢？ 嗯， 我覺得呢個反饋就好值得我哋。雖然而家未係叫做賽後檢討啦、 嗯， 但我覺得都應該要認認真真總結，就唔好總係話啊，我哋今次都多咗人喎，咁好多香港人消費嚇、啊，未必係旅客。第二就係香港嘅進步足唔足夠去繼續發展我哋嘅旅遊，呢、這個都係一直都係探討嘅問題。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其實都好關注咧，就係內地旅客啦，因為其實講緊即係嚟香港玩嘅旅客，咁內地旅客嘅佔一個好大嘅比例啦。咁究竟啊，今年嘅十一國慶嘅黃金週呢個假期咧，因為對比起我哋之前係2018年就先講放煙花咁，因為當年就冇社會運動啦，亦都冇疫情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就會攞翻啊，即係今年即係十一黃金週啊，究竟頭嗰三日假期同2018年去比較咁樣啊，究竟係咩情況？先你提到咧個數字咧，即係我哋都關注到，因為睇翻個統計咧，咁如果講緊即係今年嚇咁啊，如果黃金週嘅第一日假期咧，就講緊123,000。咁如果對比起即係2018年嗰個數字咧，就248,000。咁啊，第二日就159,000。咁啊，2018年咧嗰個第二日咧，即係黃金週嘅第二日就有261,000。咁去到第三日，咁啊。 今年嗰個數字就係178,000，咁而喺2018年嘅數字咧就係240,000。咁其實睇到其實真係有個差別，即係雖然就係、即係遊客嘅數字就回升翻啦，咁但係同2018年比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差距喺度。 係啊，依、這個咧我就係最擔心，就係點解會有依個差距？嗱，你話啲嘢平咗，但香港你知道都唔可以鬥平啦，咁、所以你平極有限。咁亦都你訪問啲旅客咧，佢哋嚟嘅原因咧就唔係因為你平咗，佢希望有啲新嘅體驗，係咪？佢亦都啊，當然放煙花就唔係新嘅啦，但係即係 有夜市 嘅啦， 夜市 夜市啦。但夜市我又唔見啲旅客咧就講好多，反而本地人有啲人講就出咗嚟去夜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真係要。影影真真就話我哋付出咗努力，唔係冇進步。但如果我哋仲係話我哋個旅遊仲未完全恢復嘅原因咧，係因為我哋嘅航運力未恢復。我哋因為乜乜乜，喂，咁內地其他城市係點先？但係人哋就想咗好多辦法，而且咧，就算內地人自己去翻內地，都覺得有好多新嘅體驗，好多新嘅特色。我覺得香港真的要影影真真去總結，因為今次數字就說明一切的了。咁點樣繼續要改進，不但要改進，重要呢是能夠突飛猛進和有創新。我想這個真的今次要好好總結經驗。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呢幾日嘅黃金週嘅假期，你有冇出外喺香港留港消費，或者你係去北上消費？因為其實假期咧北上消費都係一個即係趨勢啦。咁究竟你有冇北上消費咧？有咩經驗咧？覺得內地嘅旅遊景點同香港比較點樣咧？咁啊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戴希立，頭先你提到話個競爭力啦，因為其實內地而家我哋講咧，即係內地客嚟香港咧，都唔係淨係為咗消費噶嘛，佢都會追求一個文化差異嘅一啲深度。旅遊嘅體驗啦，咁頭先你講話內地嘅城市，即係都同我哋如果鄰近嘅都有競爭啊嘛，即係深圳，佢地方大，佢都有一定嗰個即係新嘅商場啦。咁另外其他嘅城市可能都有一啲佢哋叫做沉浸式嘅旅遊啊，咁啊即係去設計一啲場景，即係可能啊，如果佢哋講緊喂宋朝啊嗰啲夜市嘅風味啊，佢點樣可以利用嗰啲當地嘅即係可能有揾即係當地嘅職員，可能扮演員，咁跟住又有劇本咁去做，咁其實都有唔同嘅體驗去俾到遊客。 我咧就特別留意今年特首咧，即係可能好多市民唔會留意特首喺嗰啲國慶招待會上面嗰啲講話。佢今次用咗廣東話講咗四個字，我特別留意。不過我哋就用不如就用呢個四字去睇睇香港今次我哋去準備嘅黃金週咧，符唔符合呢個特首覺得係香港嘅一個長久以嚟嘅優點係咩咧？就叫做食腦。同埋有橋，系唔系咧？ 咁系， 系啊，即系呢个真系，我觉得啊，呢几个字系确实系香港，仲有多两个字嘅，即系香港以前嘅特点咧，叫执生。 系啦， 但系今次呢个旅游，我哋无论喺准备，无论喺我哋有啲嘅新嘅设施，都唔系冇进步，我哋一定要肯定有努力有进步。但系符唔符合执生、食脑同埋有橋呢六个字嘅？特首再讲下啲 KPI 咧，即系咁样吓。 系啦，咁啊，当然如果有游客嚟，咁啊，除咗带动即系消费啦，亦都带旺咗即系饮食业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喺十一黄金周期间，究竟你系留港消费啊，定系北上消费？咁啊，即系觉得两地嘅比较系点样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啊，戴希伯，不如我哋同嘉宾又倾下。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餐饮业联会餐饮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黄家和你好。 两位 系啊，黄家和，喂。你事先你就可能估计会唔会比起依家现实嘅情况，你觉得系比较乐观啲啊？又或仲系觉得今次嚟讲咧比你预想当中系好咗啊差咗咧？ 系啦，睇翻过去嗰三日啦，即系由中秋到琴日呢几日咧，我哋餐饮业嘅生意咧，其实系比预期系好嘅。咁我相信主要咧，最重要就係啲市民咧肯出翻嚟啊！ 市民即係本地嘅市民係咪？ 本地市民 係啊，即係本地市民出翻嚟啊，冇錯啱。 系啦，因为过往嚟讲咧，好多市民咧都系夜晚黑一早翻屋企，喺屋企食饭啊，咁样就唔出外食饭嘅。咁呢个直接对我哋餐饮业嘅生意咧有影响啦。另外一方面，当然咧北上消费又系另外一个挑战啦。咁但系咧睇翻过往呢三日嚟咧，如果我粗略估计啦，呢三日我哋可以做到大概有12亿到嘅生意，咁即系话咧，每日咧平均都有4亿嘅，咁特别系喺礼拜六嗰日啦，即系9月30号嗰日咧，咁我哋都可以做到4亿2嘅生意，咁如果琴日国庆节嘅话咧。嘅生意咧就稍微比前一日咧就低少少，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咧个生意都唔错嘅。咁呢个咧亦都系睇到咧，除咗香港好多市民出翻嚟即系趁热闹啦，可以话。咁趁热闹之余咧，其实因为琴日亦都有烟花汇演啦，咁两旁即系维港两岸咧，咁亦都啲食肆嘅生意咧相当唔错嘅。咁亦都睇到咧，有唔少嘅內地遊客嚟香港啦。如果總括嗰三日，有成差唔多46万嘅內地遊客嚟香港。咁呢個咧，比我哋預期咧都係一個呢、這個係預期嘅數字嚟嘅。咁但係如果比起疫情前嘅話咧，其實如果單純以譬如話國慶節。最高峰嘅時候咧，我哋可以一日咧接待30万嘅內地遊客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都係得翻20万嘅遊客。咁呢個咧，當然我哋要睇翻咁長嘅8日嘅長假期喺內地啦。咁有好多城市咧，其實同我哋係有競爭嘅。頭先你哋都有提及到咧，譬如好似深圳咁樣，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啊，或者一啲即係可以話性價比高嘅一啲活動咧，係搶生意嘅，可以直接就係咁講。咁我哋點係可以有個持續性，而令到頭先你提及到特首嗰四個字咧，後嚟又加多兩個字嗰六個字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如果你話食腦嘅話，香港當然我哋即係唔會話冇腦嘅，咁但係咧，我哋所做嘅嘢咧，其實似乎咧，而家都係好似係跟緊人哋做緊嘅嘢，我哋去盡量去希望追到人，而唔係我哋有一啲即係自己去創新嘅事情咧，去令到即係整個活動咧係由我哋主導嘅。咁好多時咧，而家睇翻即係當然咧，海旁呢三個活動咧，譬如喺灣仔咧、觀塘同埋堅尼地城咁樣，咁亦都係吸引大量嘅市民，去參觀、去玩、去購物之旅咁樣。咁但係咧，我有少少關心嗰、那個延續性，究竟可唔可以持久咁樣可以做到發揮到一個夜經濟嘅作用？咁因為始終咧，呢啲店鋪咧係一啲小商店嚟嘅，可以話小本經營嘅商店，咁未有一啲好大嘅品牌喺度嘅。咁但係要令到整個市集係有一個靈活性，同埋係可以有個吸引性嘅話咧，其實需要做多啲好多其他嘅工作，譬如話要吸引多啲一啲真係有份量嘅品牌。喺呢一啲地區嚟到去即係展示出嚟。咁另外咧，就要有好多一啲唔同嘅活動啦。每日咧都要有一啲新鮮嘅活動咧，去令到除咗本地香港嘅市民去即係參觀瀏覽之外咧，其實亦都要吸引內地嘅遊客嘅。因為始終咧，而家我哋遊客嚟講咧，內地嘅遊客只係得翻疫情前嘅大概60%到嘅啫。咁雖然喺7、8月份咧，嗰、那個遊客嘅數字已經上升翻有89%咁多嘅啦。咁但係咧未來呢幾個月咧，其實都充滿挑戰嘅。咁但係全年嚟計咧，最多我諗 遊客的數量都係得翻以往的六成。 阿黃家華，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你嗱，即係本地就出翻嚟個氣氛可能持續啦，旅客咧就要靠吸引，即係我哋頭先講以你飲食業為例，有咩新嘅嘢可以吸引到遊客咧？ 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困難嘅點嚟嘅。首先呢，我們的價錢呢是比深圳或者比內地的一些消費呢是貴。第二呢，就是服務那方面呢，我們現在目前呢就真是，我自己雖然是餐飲業的其中一份子， 因為其實即有時你即我們去光顧，即是因為那些服務業因為人手問題，是不是黃家和？ 這個亦都是一個大問題來的，人手不夠啦，那我們培訓的一些新入行的人士呢亦都培訓不足，那在這方面亦都是直接影響我們的服務的質素啦，那同埋出品的質素呢亦都是有影響的，那所以其實我們要在很多方面呢要馬上從這幾個角度呢是要改善咯。咁但係即係改善還改善，但係點樣去做到呢？政府呢，我希望呢當然係可以首先呢由佢哋領頭呢去援助或者資助一啲企業呢，譬如話從整體嗰、那個夜經濟嘅角度去支援佢哋呢，去辦多啲唔同類型嘅活動喺唔同區域，唔係話淨係單純譬如好似旅發局做一啲好大型嘅活動，呢個當然係好事啦，可以吸引多啲嘅遊客。咁但係呢喺一啲地區性嘅活動嘅話呢，咁留返俾譬如話區議會或者部分嘅一啲商會啊，或者一啲團體啊、青年嘅組織啊等等咧，去自己去無限創意咁樣去發揮佢佢哋一啲嘅做法，咁令到整個香港咧都可以即係活起嚟咯。 係，咁啊，黃家華，黃家華，因為我哋時間關係，不過我想問到個問題就係話咧，頭先講緊執生咧，睇啦話，咁因為即係有啲內地遊客會覺得，哇！我嚟香港咧，而家想幫襯下夜晚都冇乜喎，咁點樣即係可以點樣令到啲食肆可以開夜啲咧？即係你有30秒時間回應，我哋就係播新聞啦，唔好意思。 哇！因為如果你話要令到啲遊客夜晚幫襯啲食肆嘅話，首先食肆亦都要可以開夜啲啦，咁但係咧呢方面亦都係困難嘅，因為我哋冇咁嘅足夠人手咧去做長啲嘅時間。而家我哋目前咧最多係請到一間嘅人手嘅時間。如果係要增加人手嘅話咧，我哋如果透過優才， 好咁啊，多謝黃家華，咁我哋時間到，有機會我哋再傾過，麻煩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湾仔市集海滨艺游坊暂定今日最后一日，到午夜12:00结束。下午有不少市民和旅客到场。有售卖台湾小食的档主说，生意较预期好，建議聖誕新年假期亦都可以舉辦類似的活動。有檔主說生意較預期好近40%，建議電力供應可以更加穩定，以及為商戶提供專用洗滌區清潔相關的用具，因為現時很多攤檔只能夠在附近公廁處理。有市民說贊成在海濱舉辦這種類似台灣夜市的平民化活動，認為可以提供多一個外出的選擇，無需只是逛商場。有市民建議市集開放時間應該提早至到中午之前，讓平日翻夜班的市民亦都可以參與。國慶黃金週假期，不少內地旅客來港，部分旅客到並非傳統旅遊點拍照打卡，亦都有旅客說會根據社交平台小紅書內推介的路線遊覽。 旅发局在小红书有多项推介旅游路线和攻略，除了提烟花位置攻略之外，亦都有推介港岛东区、西九龙或者油尖旺等的旅游路线。在北角春秧街街市，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说有兴趣了解电车文化，希望可以欣赏香港的自然景观。在中环，有内地旅客觉得活化之后的中环街市不错，可以拍照和游览。香港戏院商会表示，昨日戏飞半价活动全日共有超过150,000人次入场，打破近十年国庆日最高入场人次纪录。对比上个星期日，入场人次增加3.5倍。商会话，共有64间戏院参与活动，电影数目大约56套，全日放映超过2000场，票房收入超过630万港元。商会话将会累积经验，日后推出更多不同种类的推广活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宣布，所有成员国的外长正在乌克兰这个欧盟候选国和未来成员国的首都基辅召开一次历史性会议，是首次在欧盟以外的地方举行外长会议，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欢迎欧盟各国外长在基辅举行会议，形容这里将会是欧盟未来的范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早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运作45日提供资金，但是冻结对乌克兰的援助。近日突然到访乌克兰的博雷利与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会晤之后说，欧盟将会继续并且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正是准备向基辅提供长期安全承诺，期望成员国在年底之前就此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荃湾大涌道去荃湾路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去到愉景新城。再重复多次啦，荃湾大涌道去荃湾路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排到愉景新城。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还有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比较车多的，咁龙尾分别去到丽景道同埋嘉伦阁。再提提大家一啲特别交通安排，由而家起去到凌晨12点，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的吉利佐治街禁止车辆驶入，划为行人专区。另外，今晚7点开始，维多利亚公园对出的部分告士打道、唐街、百德新街、吉利佐治街、京士顿街同埋兴发街会因应人潮情况而封闭。咁仲有屯门由而家开始去到听朝5点，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同埋蝴蝶湾泳滩一带道路，仲有青欣街会实施间歇性嘅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出口沙田、大埔道大窝坪桥底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一坪去龙门居。 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呢个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员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新领导开咗大会，为光明院提咗乜嘢新规划？ 其他人咧都系先讲出目标， 佢咧调转嚟唔招受你出牌。 下属们走去揾原光明院院委书记周良顺帮手，梅晓哥今次可以点拆解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系继续倾紧咧，香港喺疫情之后首个十一国庆黄金周，咁啊。遊客嚟嘅數字係點啊？咁大家嘅消費係點啊？即係北上嘅港人北上消費啊，定係留港消費啊？咁其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如果你有北上消費或者係留港消費，即係有冇幫襯過食肆咧？你哋嘅經驗係點樣咧？咁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你傾下嘅。咁啊，戴立，咁頭先我哋新聞前咧同緊黃家和傾緊，即係就算我哋當啦，即係有延續啦，即係啲人出翻嚟啦，或者遊客又嚟香港啦，咁啲食肆係咪可以開夜啲咧？因為其實都仲有啲旅客會發現，咦，我想夜少少幫襯，咁如果你有夜經濟嘅，咁夜市應該係有食肆噶嘛，咁如果啲食肆佢又比較早餐門咁樣，可能就未必就令到個即係夜市嘅氣氛好啦。咁我繼續同黃家和傾下。咁啊，黃家和咧係香港餐飲業協會會長，你好，黃家和， 你好。 咁頭先我哋傾緊啊，咁點算咧？即係啲餐廳食肆點樣可以即係去開夜啲咧？真係， 我哋都想開夜啲嘅。咁其實咧，雞同雞蛋嘅問題咯。咁當然咧，如果有生意有人流嘅話，咁我哋亦都盡量積極去請足夠嘅人手去開夜啲。咁但係咧，而家無奈啦，因為疫情復常之後咧，其實我哋整個行業咧就缺少咗大大話都最少40,000-60,000人啊。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只可以好多食肆開得一間。咁如果想開夜啲嘅話咧，其實都困難嘅。咁所以而家睇翻過往呢段期間咧，有好多食肆9:30已經係閂門，或者9:00都last order。咁呢個咧就我哋亦都睇到咧，有一啲遊客而家翻到嚟嘅話，而去香港行下夜街，想揾下地方食嘢，咁原來都好多地方閂咗門。咁呢個咧亦都係對整個香港嘅夜經濟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我哋當然亦都希望咧，政府而家推出優化勞工計劃，咁希望可以輸入多啲外勞。咁但係咧，整個申請嘅程序咧，仍然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而家估計咧，最快嘅第一批嘅外勞嚟香港咧，都要去到今年年底最快嘅，可能要去到出年第一季初咁先至有部分嘅外勞可以嚟到。咁但係咧，就申請呢啲外勞咧，我哋整個餐飲業咧有。未有一個好大嘅積極性喺度啊！主要原因咧，亦都係因為申請時間係 有一定的程序啦。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嗰、那個成本啊，亦都要考慮到。 嗯， 因為我哋亦都要照顧到咧一啲外勞嚟到香港咧，我哋係要俾一個中位數之餘咧，咁其他嘅福利啊，同埋住宿啊等等問題咧，有好多。特別是中小型的食肆咧，係未可以解決到的。 啊，黃家華，我有個咁嘅問題，即係話輸入外勞咧，我就異想天開睇到內地嘅情況咧，輸入另一種外勞就係透過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去幫輕呢個飲食業。呢、這個你哋喺行業裏邊呢個諗法點諗嘅？你哋 其實我哋早兩三年前已經開始籌劃喺呢一方面嘅部署噶啦。咁因為 AI 咧，即係人工智能同埋一啲機械化嘅做法咧，喺內地其實已經到目前為止咧大行其道嘅。咁而香港咧反而係遠遠落後。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覺得政府咧係要積極咁樣去推動，咁同埋咧要支援一啲特別係中小型食肆。如果佢哋係應用一啲 AI 啊電子嘅。或者機械嘅設施嚟到去減輕人手咧，呢個係需要嘅。咁但係咧香港政府呢方面咧，似乎喺嗰個支援上咧就唔係好足夠咯。咁同埋因為一啲小本經營嘅話，要佢哋自己攞錢出嚟去投資喺呢一方面嘅科技嘅發展嗰度咧，咁因為前景又唔知點樣。咁過往咧，我哋呢段呢三年疫情期間嘅話，其實好多食肆都係即係可能可以話欠咗好多債。 好，咁啊收到黃家和，咁啊黃家和咧係我哋傾到呢度先，咁啊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咁啊心機旁邊聽眾對於即係我哋十一國慶黃金週，你有留港消費啊，定係北上消費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咁我哋有聽眾吳先生，吳先生你好。 吴生，你好，两位主持人， 点啊？呢几日你点消费啊？ 我呢嘅就我老实系冇得出去消费，因为要陪屋企人。咁啊，如果唔系我都翻咗大陆噶啦。但系，我觉得喺香港消费，我系去个夜市啦，就真系好单调下咯。 系， 即系食啲买啲小食又好似不知所谓咁样，跟住想去买啲嘢，跟住啲嘢好似工展会平时我哋行开见开啲嘢，想买嗰啲嘢。 系， 咁我都唔知道你整嚟做乜，同埋地方又好细啊。 系，咁你有咩意见咧？有咩新嘅招数啊？食脑啊嘛，咁啊，特首话咁 嘅。嗱，一样嘢，香港而家就系一样嘢，你整个夜市出嚟都好啊，你整啲地方俾小朋友可以休息嘅，大人可以喺度行下嘅，咁至系啊嘛，一味得行，咁就带住啲细路咁样行嚟行去，行过咗就走人咯，又逼，我都唔知道，即系咁样逼又咪行嚟冇乜坏，不过纯粹咁过下节应下节出嚟行下啫嘛。行完之后俾我都话，以后唔会再嚟噶啦。 Okay. 即系变咗冇意思系咪？即系一次就搞掂咗你啦。咁你再推出嘅话，变咗我都唔会再去啦，系咪先？ 好，咁啊，多谢晒阿吴生嘅。 你想搵个地方，应该系大少少嘅， 系 宽敞啲嘅，等人行得舒服，同埋有啲嘢特色少少啦。 系。 好，咁啊，多谢吴 生 嘅 意见。 咁啊，但系嗱，咁啊，阿吴生就话自己其实如果就算要喺香港消费去出去行咧，都希望地方大啲。 系， 咁啊要照顾埋细蚊仔，因为你一家大细唔系净系成年人啦。咁你细蚊仔有冇地方玩下行啊？咁样， 咪仲要有啲特色。咁啊，但系我就听访问好多香港北上嘅人咧，就讲上面有特色，除咗有特色之外咧，服务态度好啲，啲人话唔系净系平。 系 嘛，所以呢啲咧都系一连串嘅问题。咁好啦，依家要用譬如 AI 啊呢啲咁咧，黄家和就觉得又要政府支持。咁其实依家个问题都又系真系鸡同鸡蛋问题。 系啊，咁其实话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咁啊，假如你有北上消费嘅，咁其实你哋点解会想北上消费咧？除咗系平啲啊，会唔会系因为内地嘅商场地方大，咁啊设施又好充足啦？咁另外系咪即系唔同嘅景点啊有佢嘅特色啊？所以你会北上消费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睇啦，不如我哋同啊即系业界倾一倾，究竟啊内地或者即系嗰个消费嗰个吸引力喺边度，或者嗰个旅游景点吸引力喺边度咧？咁我哋电话旁边。有旅行社协会名誉秘书马慧玲，马慧玲你好， 你好 ，hello， 系啊，喂，你就觉得内地嘅旅行团同香港旅行团嘅特色系咪香港就冇咩进展，内地有好多变化咧？ 地方所限啦，因为大陆地方大啦，咁所以佢哋要攞啲新嘅景点啊，或者系有啲古村落嘅话咧，就真系容易过香港好多嘅。 咁香港有香港嘅優勢啦，咁香港都有啲唔同嘅景點啦。不過就爭咗個串連啫，即好似頭先我聽有觀眾咁講咧，嗰個行業就走咯喎，咁樣。咁會唔會考慮一下同旅行政府同旅行社合作，搞啲串連嘅團，例如好似話去夜市，可能話係下晝就又揾一個景點，就食個early dinner， 跟住行下夜市。又有旅遊巴士出入，又有一個講解員講解，咁會唔會趣味性大啲咧？咁樣 係， 咁啊，馬慧玲啊，咁啊，早前你係咪去過咧？即係廣州南沙嘅夜市考察過，咁其實當地嗰個夜市佢哋嗰個即係創新點係喺邊度，或者個吸引力喺邊度咧？ 嗱，我就去過南沙度做考察嘅，咁佢哋嗰度係其實一個古村落嚟嘅，咁話古村落咧，其實成係一個鄉村，咁但係鄉村裏邊咧。其他嘢都唔做啦，淨係做旅遊觀光。咁所以佢裏面嗰啲屋啊、河流啊、小溪啊、亭嗰啲呢，全部都係 open for 旅客嘅。咁最特色就係呢，佢有好多好多服裝店呢，就租啲中國服嘅服裝呢俾旅客著嚟影相啊，有埋頭飾啊咁。咁而佢食肆呢都好特別㗎喎，佢哋每一檔呢都唔同嘅。咁可能第一檔就賣珍珠奶茶，第二檔就賣凍品，第三檔咧就賣魚蛋咁，咁氣氛濃厚嘅。咁同埋佢哋咧，亦都係有 shuttle bus 嘅，有啲串連咧，連佢哋即係令佢哋遊客去又好，我哋去又好咧，就覺得都係幾方便嘅。 啊，佢嗰啲分工係政府去做協調啊？點樣？點解佢哋會有唔同嘅特色？依個係邊個中間做嗰個串連咧？ 嗱，我冇問得好清楚，咁但係今次咧請我哋去南沙度考察咧，就係文化旅遊局，咁我估係文化旅遊局係有參與啦，咁佢將成個村落咧就打造成一個旅遊村落咁樣，咁裏邊真係裏邊飲茶又有啊，食嘢又有啊，影相又有啊，揾啲人打鼓又有啊，咁都氣氛好濃厚嘅，咁但係如果香港要揾一個咁嘅村落，我嚟做一个咁嘅游旅游观光点咧，我都谂唔到喺边度啦。 嗯， 唔系，我谂唔系我谂你头先讲嘅重点咧，就唔系净系揾个新嘅地方嚟做一样嘢，你系讲紧有啲现成嘅嘢嘅串联啊嘛。咁你现成嘅嘢嗰啲特色点样发挥出嚟，然后将佢串联咧？嗱，依度咧就巧妙啦。串联呢个字咧就。淨係靠商户啊唔得嘅，即係淨係靠民間，但民間就有個創意，做好自己嘅本分啦。串連就可能政府要有部分做協調先得。咁但係依家個問題就係我哋個政府有冇去做呢個串連？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個串連都唔係淨係個城市裏邊嘅串連。依家我聽講啲新嘅旅遊係幾個城市之間都有串連。依家香港都話要學習呢樣嘢，係咪咁嘅趨勢咧？ 其實是的，因為我們香港背後有大灣區啦，那我們也有港珠澳大橋啊，也有一些船可以很方便地在香港去到國內啊，那只要我們發揮這個串連，譬如香港大灣區聯遊，那其實都是一個很吸引的項目來的。咁政府其實之前咧都有同旅行業界咧大家合作過嘅，例如係好似綠色旅遊啦，咁係政府就同呢個旅遊業議會同埋旅行社就三方面合作，咁政府咧就俾咗少少津貼旅行社啦，就推呢啲特色嘅旅遊，咁例如係綠色旅遊啊、古蹟旅遊啊，咁都幾好噶。咁如果係再有機會同政府合作嘅話咧，相信業界咧都係好開心咁參與，同埋業界咧都有能力有眼界嚟可以知道邊啲串連咧係比較受歡迎，同埋個 operation 方面咧係就手啲嘅。 咁你話同政府再有機會咧，我諗過完黃金週要好開工咯。如果唔係等幾時先串連啊？都係坐喺度坐以待斃嘅啫。 系啦，马慧玲，可唔可以同我哋倾下咧？即系话呢几日咧黄金周假期啦，其实嗰个内地游客，即系你哋个观察系点样？因为嗱，人数一定系即系比起即系疫情前或者系2018年即系去比就一定系少咗噶啦。咁但系啊，当中你哋睇到即系内地旅客喺香港旅游嘅模式有冇啲咩情况嘅变化咧？ 嗯，系啊，我都觉得香港即系佢哋嚟香港模式咧系有少改变嘅。由以往咧就佢哋都系中意跟团嚟香港啦，走马看花咁睇咧。 到而家咧，我見差唔多有 70% 嘅人嚟黃金周嚟香港咧，都係自由行嘅。佢哋都好熟悉香港。咁佢哋嚟香港咧，主要係佢哋有啲小紅書啊，或者國內推介咧，佢哋好 buy 嘅。例如去邊度影相靚，去深水埗食嘢靚好，或者去長洲旅行，咁佢哋都係有啲咁樣嘅。咁當然啦，佢哋有少少嘅 percentage 係跟團啦，咁佢跟親團嚟香港咧，對業界咧咁即時都有生意做啦。咁不論佢係 20% 又好 ，10% 都好，咁業界都係叫做有生意接到嘅。 嗯。咁即係話頭先你講開咧，即係而家跟團嘅比較都係少嘅啦。即係如果睇翻個數字，都係即係自由行，即係嚟得多啦。咁其實頭先你都提到話，內地佢哋啲旅遊景點都有啲特色，即係佢哋現成嘅有文化特色嘅，佢哋諗個方法點樣去即係串連啦，去吸引啲遊客。咁香港呢邊我哋可以點樣去即係借鏡或者去參考？即係頭先阿戴克都話，喂，我哋其實食開腦嘅，有竅執生，咁點算咧嚟緊？ 係啊，其實串連都緊要，因為如果淨係 sell 一樣景點或者一個項目咧，係難有吸引力嘅。咁你串連，譬如好似話而家都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好嘅景點嘅，例如有離島啊、大嶼山啊、朗屏山、綠嶺纜車啊咁。咁亦都有啲係我自己想象啦，有啲想象就係譬如好似話會唔會有啲公共機構係可以俾人去參觀咧？例如香港電台。會唔會去開某部分係可以俾啲遊客去體驗一下，睇下人哋點樣廣播，或者 even 自己都有機會參與其中咧？咁呢個我諗嘅啫嚇，咁都好多串連嘅可以。 咁就即係嗱，我就都想仲問多一個問題咧。正如想講咧，旅行團即係嚟香港參加旅行團就會越嚟越少啦。咁佢哋中意自由行，或者佢哋可能有啲特色嘅旅遊。會唔會對呢個旅行社嗰個業務咧，你哋未來都需要有啲準備，有啲轉型或者變化咧？ 嗱，國內就同埋外國遊客唔一樣啦。咁國內如果省內咧，佢都係自由行為主啦。但如果可以 promo 多啲係外長程旅客嚟香港，佢哋都有機會係跟團嘅，即咁跟住有啲係境外旅客啦。咁我哋香港如果係喺展覽事業啊，喺呢個係會議事業啊等等發揮得好嘅話咧，其實都吸引到唔同嘅外出旅客嚟香港嘅。只不過而家因為航班未恢復啦，咁暫時就係未去到好似疫情嘅水準嘅啫。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一方面又係要做好個準備工作，另一方面咧，依啲旅客暫時比較少嘅原因，因為個航運力未恢復嘅問題影響。咁如果航運力恢復翻咧，就依啲長途客就會多翻啲嘅，你覺得係嘛？ 係啊，如果係航班恢復翻嘅話咧，一定會多翻啲，因為而家航空公司航班咧個恢復量咧都係未到係70% 嘅，咁變咗好多。長程嘅航班咧，其實都係未好似以前咁多嘅。 嗯，咁馬慧玲啊，頭先即係講開，即係都會涉及到過夜旅客啦。因為其實睇翻，如果今個黃金週假期咧，你哋嘅觀察其實過夜旅客係咪都係唔係特別多咧？個數字 啊，唔係啊，咁你接觸到幾多啊？都幾多人係啊，都幾多人願意嚟香港係過夜嘅嚇。咁所以酒店啊、飲住入住率啊，同埋酒店。嘅餐飲啊 ，even 你話想訂啲煙花房咧，其實都有難度，要好早先訂到。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咧，其實今次黃金週咧，都係多旅客咧係喺香港逗留多幾晚嘅。 嗯。咁啊，其實如果嚟緊即係話，如果仲有啲咩嘅即係條件會吸引多啲嘅過夜旅客咧，即係如果內地嚟講。 多啲景點啦，多啲新景點啦，或者係我哋旅發局都喺大陸做多少少宣傳啦。咁即係例如喺啲小紅書，即係佢哋民間嗰方面睇下有乜嘢可以令到佢哋收到我哋嘅信息啦。咁因為香港有華洋嘅交融啦，咁其實對於國內客咧，佢哋其實都中意嘅。 嗯。 咁話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內地而家即係我哋會叫佢哋叫佢哋會叫做沉浸式旅遊咧。我哋香港就會叫即係深度遊。頭先提到即係有一啲可能係去古蹟啊，去一啲即係文化景點啊，即係又用現成噶啦。咁你覺得而家香港我哋本身即係仲夠唔夠？有時我哋即係如果觀感上依可能有一啲地方，咦佢要重建喎，又要拆喎咁樣，咁可能又冇咗一啲即係可能以前一啲文化嘅特色嘅。咁點樣呢度我哋夠唔夠個競爭力去吸引人呢？ 其實就梗係景點文化就越多越好啦，因為有啲人嚟過一次睇 A 景點，可能第二次嚟佢又想睇 B 景點嘅，咁呢方面咧可能係即係旅發局方面咧要諗一諗，我哋有咩文化可以係推廣啦，因為香港其實都好多特色嘅文化體驗啊咁樣嘅，咁睇下點樣做 promo 啦。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马慧玲，咁啊，有机会再倾过，系啦，咁啊，马慧玲系旅行社协会名誉秘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假如你对于即系香港旅游业有啲咩即系建议，可以我哋可以做好啲，吸引多啲旅客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咁收音机旁边咧有听众咧，唐先生喺度嘅，唐生你好， 系唐生，你有咩意见啊？ 好啊，李生大生你 好，系啊， 我一路听住你嘅节目嘅，你话有啲嘢新要谂嘅，其实。你哋而家全部行緊嗰啲好處，全部都係跟翻啲舊路行。 係啊，我都有少咁嘅感覺，我都有少咁嘅感覺啊！你咩意見咧？ 我哋香港要做啲嘢係人哋冇噶嘛。 係 嗱，我發覺你哋有冇發覺香港演唱會嘅收費其實係比周邊嘅地方都平噶。 嗯，係。 咁如果我哋用呢個優勢嚟吸引全世界嘅人，有出名嘅團隊過嚟香港開演唱會，咁我哋就可以吸引到周邊。韓國、日本、歐美，跟住甚至係內地客都過嚟香港聽演唱會，咁發展起嚟，咁我哋就可以吸引到以前完全冇嘅客流啦。再加上嗱，我哋而家演唱會多數開八點啊嘛，有冇辦法開埋午夜場演唱會？嗱，點解咧？嗱，因為開咗午場，因為嗰啲旅客係唔會介意時間嘅，佢只要嚟到香港係有娛樂。开心，咁最主要就系我哋开演唱会嘅场地就喺红磡体育馆啊嘛，咁我哋点解唔可以顺路发展埋尖东伊达咁重要嘅宝地咧？开夜市、开通宵、开大笪地，就喺尖东呢个有晒所有配套、交通、酒店、外国游客、客源，所有设施齐备嘅地方，我哋重新发展翻去，繁盛嘅尖东，我希望可以香港再出现过。 好，咁啊，多谢晒阿唐生嘅电话。 系，仲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一问，你哋好多咧嗰啲夜宵，可唔可以唔好开咁早啊？夜晚先开业午夜咯， 哦，即系叫开夜啲系咪？即系 系啊，喂，头先话啲人手有问题啊，开咁夜做唔到两家，请唔到两家人。 而家就要发展夜市，就要重新喺夜市嗰度发展人手噶啦，系另一批人嚟嘅请，唔好用翻旧嗰批人啫啦。 好咁啊，多谢晒唐生嘅电话冚啊，唐生嘅意见就即系认为即系需要增加多啲即系其他嘅活动埋点，例如话演唱会系咪可以即系我哋有优势咧？咁但系都要系个主办单位或者系啲艺人佢嗰个时间各样，因为要开午夜场都唔系咁容易。 唔系啊，仲有就系你要俾得起。嗰、那個價錢先得噶，啲有啲請啲好嘅，有時要政府津貼先嚟到嘅，真係 係啦。咁啊，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對於即係香港個旅遊業啊有咩建議嘅，或者對於即係呢一個黃金假期，你有冇去過夜市啊？有冇幫襯過食肆啊？留港消費啊，定係北上消費？咁啊，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嚟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咧轉頭咧會先聽一節新聞，咁我哋翻嚟咧會再傾過咧關於呢一個十一黃金週嘅假期咧嘅消費或者旅遊嘅問題嘅。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戴希立咁啊。我哋继续讲紧咧，十一黄金周国庆假期啦，香港即系旅客即系嚟香港玩嘅旅客嘅情况系点啦？咁我哋北上消费又点样啦？咁啊，头先我哋倾到 即係幾個重點咧，即係包括啊，究竟其實啊嗰、那個香港，即係你話吸引內地客嚟香港，咁又需要有即係一啲我哋嘅即係吸引點啦。咁啊，內地本身而家唔少嘅地方都有佢嘅即係吸引點。咁啊喺個創意方面啊，即係佢哋可能叫做沉浸式旅遊咧，有佢嘅賣點。咁另外其實，即係始終個匯價人民幣都係貶值咁，呢個都係吸引即係港人北上消費嘅一個即係原因嚟嘅。 我諗咧，即係睇呢個問題咧，可能要睇得宏觀啲，因為嗱，你而家唔好講深圳啦，隔離澳門好似都做得唔錯喎。咁啊，香港澳門嘅幣值咪同香港一樣啫，即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咧都要睇翻香港自己嗰個旅遊嘅強與弱。同埋成個外圍環境嘅機與危咧，香港點把握嘅問題，咁我覺得一定係要發揮自己嘅長處，同埋咧轉危為機先得。如果唔係咧，就坐以待斃。我成日都覺得依個問題 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對於我哋香港旅遊業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聽一聽聽眾嘅電話。咁啊，電話旁邊有聽眾何小姐，何小姐你好。 誒，何小姐， 你好， 你有咩意見啊？ 係啊，嗱咁樣樣啦，我就講翻尋日依個全港有7折嘅餐廳嘅親身經驗啦。咁我就親自落去泰興嗰啲地方，我都食過啦。 係 咁咧。個價錢咧要做到咁樣先為之，即係大家可以接受唔北上嘅。嗱，當其時我叫一個廚房嘅炒，唔係嗰啲湯粉麵飯嚇，係炒河粉嗰啲嘅，佢正價要57元 ，OK， 七折加翻個凍飲，我係埋單計數咧係40元啫，係咪好遠啊？爭得個價錢， 嗯，但係又唔會平時得喎，平時做唔到個價錢噶咯，真 係。係冇錯，所以嚟講咧，我想講埋落去，即係分兩 part 講啦，就係話你點解淨係單做一日國慶咧？點解唔連續三日紅色假期要惠顧本港嘅市民同埋嚟香港旅客要吸睛啊嘛？咁你如果淨係做一日，咁今日再落去睇翻，對唔住啦，冇人啦已經。 係。 因為太貴啊！其實我想講兩 part 嘅原因，點解我哋香港到今時今日咧會冇曬夜市咧？第一，你冇辦法請到人，冇人願意去做咁長時間。第二，曾經亦都有一啲朋友對我講趕客走嘅。嗱，八點而家已經8:30啦，我哋 last call， 你有冇嘢嗌？咪即係叫你走咯。咁你點做夜市呢？我想問。 嗯， 係啦。咁同埋嚟講咧，香港人咧其實唔係唔中意喺留喺香港去消費，點解要上去上面消費呢？第一，佢嘅地方大與細唔係問題，我哋香港不嬲都係細㗎啦。但係問題你太貴，香港物價點解你香港政府唔撳啲物價呢？要壓抑啲物價，我哋先可以喺香港即係繼續玩落去㗎嘛。如果唔係呢，你哋再講呢個話題呢，即係講到10日8日呢，其實只會越嚟越差㗎就係香港經濟，因為個個唔見到你啲物價咁貴，個個都已經走曬啦。 嗯，咁啊，頭先即係如果話即係唔係因為佢夠折咧，咁你會唔會留港消費？即係呢個假期， 你講原價， 即係啊，即係如果照翻原價咧， 我對唔住啦。如果你一個下午茶咧，你去買到60元，即係等同於一般嘅快餐店嗰啲咧，咁已經係可以食到 lunch 啦。你屬60元食下午茶，我真係問一問周圍嘅人，喂，你點吸引人哋嚟？因為而家我喺網上睇到嗰啲即係主持人講咧，佢直頭有一段片，即係你哋都要上去睇下，啲錢唔到香港啊。係啊，冇錯，你真係通咗關，你係通咗關，你係即係話而家點樣搞夜市，你做呢啲根本係好似放煙花咁，啲錢係唔會到香港嘅，因為點解呢？我朋友親口同我講㗎，你香港啲嘢太貴啦，我哋真係冇辦法嚟呢度消費啊！佢亦都講到明，搭的士咧係搞到佢有心臟病，係咁跳啊！講笑咁講啦，佢都話啦，哇！大佬百幾人搭的士啊，話呢個香港已經之冠嘅，世界之冠啊！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何小姐嘅电话，咁啊，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戴立，咁啊，睇嚟即系话，即系有啲香港市民都会觉得，咦，香港嗰个消费都比较高啲，咁啊，即系始终即系如果同内地比咧，咁啊，内地都系有一个差价喺度，咁呢个就真系会吸引咗我哋上去。 系啊，但系如果香港啲商户包括食肆要成日都长期减价，可能又顶唔顺，即系佢哋可能依家都已经请唔到人啦，咁啊，再减价，咁啊，人手点解决咧？即系咁样，呢、這个都系。其实呢个贵的问题呢是一个问题，不过除了贵之外，我都觉得还有很多特色啊、服务态度啊，很多这些问题就不是纯粹是个价的钱，人家觉得物有所值的物呢都不是只有个价钱，还有服务态度啊 有冇一啲特色啊？咁樣 係啦，咁睇翻我哋倫敦地區啊，好似澳門咁啊。如果講翻旅遊數字啊，咁我頭先我哋講過啦。咁啊，香港即係今個黃金週嗰個假期咧，如果第二日咧，我哋就十五萬九千旅客啦。咁跟住即係同即係2018年比咧，就261,000。咁啊，其實就爭好遠啦。咁但係澳門就唔同喎，澳門咧喺個黃金週嘅第二日嗰個假期咧，佢嗰、那個即係遊客人次就達到150,000，即係150,000+。咁其實佢破咗紀錄嘅，即係佢單日嚟講咧，即係疫情之後咧，係單日最高紀錄。咁所以佢哋嗰個旅遊即係入境人次咧，都即係幾厲害。 哇！我自己咧都去過澳門咧，我都幾中意嘅，因為佢哋真係有好多文化特色，即係嘅嘢保留咗。咁你變咗你唔，我諗澳門最大嘅吸引都唔係淨係賭場嘅，即係有好多其他嘅景點啦。呢個一個。第二個問題咧，我相信澳門咧啱啱復常嘅時候咧，一樣出現人手不足嘅問題。我記得嗰時咧就係澳門嗰個酒店入住率好低嘅原因咧，唔係因為啲人唔到，而係因為佢執房嘅人唔夠。我仲記得嗰時個新聞係咁講。但係而家佢能夠恢復得咁快咧，就喺度要做咗好多功夫啦。 係咁，我哋等陣即係新聞翻嚟咧，咁可以繼續傾下。咁啊，香港人有冇上澳門去消費咧？咁啊，歡迎打電話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系两名科学家，以表扬两人发展出有助开发 mRNA 新冠疫苗嘅技术。有关技术喺新冠大流行之前处于实验阶段，现时已经与世界各地分享。相同的 mRNA 技術正是用於治療其他疾病，包括癌症的相關研究。入境處數字顯示，今日截至下午4:00，大約有48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超過290,000人，當中至少219,000人次經羅湖、落馬洲、香園圍、西九龍高鐵站等的陸路口岸從內地入境，出境人次超過190,000人。入境處早前預測今日為長假期入境高峰期，預計全日入境人次達到538,000。灣仔市集海濱藝遊坊暫定今日最後一日，到午夜12:00結束，下午有不少市民和旅客到場。有售賣台灣小食的檔主說，生意較預期好，建議聖誕新年假期亦都可以舉辦類似活動。有檔主說，生意較預期好近40%，建議電力供應可以更穩定，以及為商戶提供專用洗滌區清潔相關用具，因為現時很多攤檔只能夠在附近公廁處理。有市民說，贊成在海濱舉辦這種類似台灣夜市的平民化活動，認為可以提供多一個外出的選擇，無需只是逛商場。有市民建議市集開放時間應該提早至中午之前，讓平日翻夜班的市民亦都可以參與。國慶黃金週假期，不少內地旅客來港，部分旅客都並非傳統旅遊點拍照打卡，亦都有旅客說會根據社交平台小紅書內推介的路線遊覽。旅發局在小紅書有多項推介旅遊路線和攻略，除了提煙花位置攻略之外，亦都有推介港島東區、西九龍或者油尖旺等的旅遊路線。在北角春秧街街市，有來自上海的旅客說，有興趣了解電車的文化，希望可以欣賞香港的自然景觀。在中環，有內地旅客覺得活化之後的中環街市不錯，可以拍照和遊覽。在嘉咸街和荷里活道交界的行人路旁边，墙上绘画了多栋旧屋，有不少旅客在场打卡。有旅客说，有根据小红书的推介到本港不同景点，最期待观看维港的日落景色和旧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 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3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7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戴希立，头先我哋即系。傾緊咧，即係澳門，即係其實都有佢嘅特色啊。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十一嘅國慶黃金週咧，咁除咗即係內地遊客會嚟香港啦，咁亦都佢哋都會去澳門玩啦。咁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話有冇特色咧？咁其實我哋見其實澳門咧喺疫情之後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即係特色嘅文化深度遊嘅。咁我睇翻資料，佢即係喺即係今年嘅5、6月咧，佢哋有試過推一啲即係特色嘅旅遊路線。咁例如話啊，有一啲。即係佢啲舊街啊、舊嘅社區啊，佢哋點樣睇一啲即係有四代傳承嘅椰子嘅一啲老店啊？咁即係佢又可以將佢翻身成為一啲文青嘅咖啡店啊！即係既有佢即係比較古舊嘅特色啊，亦都有一啲即係新嘅一啲即係年輕人可能中意嘅一啲即係氣息喺度啦咁樣。 係，同埋佢好多特色係同一個文化有關嘅。咁啊，依個其實我覺得好多歐陸嘅文化咧喺澳門反而我哋見得到。咁我哋今日好似讲咁多咧，就又话内地做得好啊，澳门做得好，就香港好似有啲地方做得不足，就唔系想长他人志气就灭自己威风。而我觉得我哋今日咧，希望个讨论咧会多啲睇下人哋发挥咗啲乜嘢长处， 即系点创新。 香港我可以借镜，但香港今次系有努力过嘅， 嗯， 但系我觉得要睇到个差距。咁所以要更加努力咁解啫。 系啊，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你对于即系澳门嘅特色旅游，你有点睇咧？有冇喺呢一个十一黄金周嘅假期去澳门咧？咁啊，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讲开澳门咧，我哋同嘉宾又倾下啦。咁电话旁边咧有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胡景光你好。 你好， 胡生。澳门今次比想象当中好啊，即系今次个黄金周。 是啊，其實今次的黃金周呢，其實港澳的旅客的數字呢，都可以說對於業界來說呢，都是喜出望外咯。 是，但是你們又覺得今次那個成績好的主要原因在哪裡呢？在澳門方面？ 咁我相信呢，就是可以這樣說啦，在疫情那3年裡面呢，其實我們政府咧都係不斷咁係加深咗我哋嗰個宣傳嗰個元素啦，咁同埋亦都增加咗好多啲嘅特色嘅旅遊路線啦，咁就結合翻我哋澳門嘅一啲舊式嘅街道啊咁樣，咁同埋喺今次嘅黃金周嘅期間咧，咁其實我哋都喺好多個區域入面都有一些社區活動，當然亦都有一些煙花匯演， 咁所以嚟講咧，都係吸引到內地居民同埋香港旅客咧，其實都會喺呢幾日咧都會嚟到澳門咯。 阿胡景光，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下？其實即係喺疫情之後啦，其實喺今年近六月啦，咁其實澳門開始推出一啲即係社區旅遊，即係係呢一種即係適應翻個旅客嘅旅遊模式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下？其實今次即係首皇金州咧，有啲乜嘢嘅即係特色嘅旅遊路線，你哋係即係繼續又會做嘅咧？喺澳門。 嗱，咁其實咧呢個特色旅遊路線咧就唔係話今年嘅五月推出嘅，咁其實喺疫情期間咧，我哋都喺不斷咁樣喺度發掘呢啲路線嘅。咁不過咧，我哋喺今年嚟講咧，隨住開放之後咧，咁我哋就再加大個宣傳啦咁樣。咁譬如話講緊喺大三巴，我相信呢一個澳門嘅地標啦。咁但係可能喺一啲我哋大三巴周邊嘅區域咧，咁其實咧都係之前係比較少人去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咧係做咗一個叫關前會啦。咁就係有利用一啲而家以下年輕人嘅打卡元素啦，咁就去吸引翻我哋而家嘅旅客。咁而喺譬如話我哋喺我哋嘅康宮廟前地啊，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十月初五一節啦，咁亦都係希望咧係做多啲氣氛去吸引到旅客。咁同埋我哋譬如我哋嘅芙蓉新街，其實都可能我哋平時嘅食肆係會比較多嘅。咁我哋亦都做咗個芙蓉新街任我行呢一個咁嘅活動，咁就希望能夠多啲嘅文化嘅元素啦，去吸引旅客咯。 啊，你就話講到有兩點啦，我好有興趣，就係話其實你哋咧就唔係。疫情之後先要喐嘅，其實喺疫情期間已經喺度諗噶啦，而且係諗呢個社區旅遊嘅一啲路線啊、特點啊咁。同埋你又提到咧，呢個過程當中咧，就政府係有推動嘅。你覺得呢個係點樣使到你哋喺疫情期間已經未雨綢繆，同埋政府係又起咗咩嘅角色咧？ 嗱，咁喺疫情期間咧，咁就政府咧。在三年入面咧，都推出咗澳人食住遊呢個咁嘅項目，咁就係俾業界喺疫情入面咧，能夠去俾澳門人咧去喺澳門旅遊。咁當然我哋業界都知道啦，如果澳門人喺澳門旅遊，仍然行翻啲舊有嘅元素，可能對於佢哋係冇乜吸引力嘅。咁作為業界咧，就會係喺嗰段時間咧，發掘一啲新嘅路線咧。是吸引到澳門居民，亦都喺後尾亦都能夠俾到我哋嘅旅客。咁喺疫情入面咧，咁其實我哋亦都係我哋講緊呢個種草啦。咁其實喺疫情嘅三年咧，政府亦都係不斷咧喺一啲嘅平台咧去宣傳澳門咯。咁所以變咗喺疫情一開放咗之後咧，咁可以澳門喺旅遊業嗰個復甦嚟講咧，嗰個速度係會比較快咯。 嗯，咁啊，胡景光，因為其實講緊即係我哋香港今年都講緊夜市啦。咁其實澳門喺夜市方面咧，其實你哋又點樣去設計嗰、那個即係旅遊嘅體驗，即係令到遊客啊或者內地客會覺得啊，都係有特色啊，都係會係即係願意係會留喺度消費或者嚟澳門玩咧。 嗱，咁我哋其實我哋一啲夜市啦，咁其實我哋都會擺翻喺我哋一啲舊城區入邊，因為我相信而家嘅旅客嚟到旅遊咧，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咧，咁其實佢對於文化嗰、那個都係好比較重要嘅，因為我哋都係講緊要點樣講好個故事，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一啲嘅夜市啊，或者一啲社區活動咧，都會擺翻喺我哋一啲舊城區入邊，咁從而咧係能夠咧使到呢啲咧舊區咧都係活化起來咯。 阿梅生啊，嗱，我正又聽你講咧，就你講咗有幾個絕招嘅，即係一個咧就係疫情期間咧已經推出呢個社區旅遊，就以戰養戰咧，就結果依家可以對埋旅客添啊！依個一個，第二個政府就有個協調同埋有個。推廣宣傳，第三咧就係突出個文化特色啊！咁但系咧，又香港依家面臨嘅問題咧，就係頭先好多聽眾都有講嘅物價貴、人手不足。咁澳門又冇依啲問題，咁點解決咧？你哋 嗱，咁其實我相信港澳方面啦，都係嗰個物價都係差唔多。咁就我哋可能最重要嗰個環節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去令到我哋嚟澳門或者香港的旅客怎樣去多些去消費。 咁亦都可能喺疫情呢三年啦，咁其實旅客嗰個構成部分咧，亦都係有所改變嘅。咁我哋亦都要點樣去迎合翻我哋嘅旅客嘅消費心態咯，可以咁講。因為譬如講緊好多可能講緊疫情前，好多時候好多啲旅客嚟到，可能佢哋會係比較係去一啲比較高級啲嘅餐廳啊咁樣，但係可能而家可能佢哋會去一啲比較特色嘅餐廳。可能他們會打卡的元素會多一點，我們就要在這方面做多一點功夫。 嗯，那胡景光，因為其實旅客多啦，人多喺即系节日嚟，即系澳门旅游系好事啦。咁亦都会引嚟即系人流嗰个问题咧，即系好多人好逼啦。咁呢方面其实澳门点样去喺旅游区啦，或者热门嘅旅游区，包括而家讲紧啲特色嘅旅游路线咧，点样去即系疏导啲人潮咧？ 咁其实咧，我哋都系有一啲人流嘅管制措施啦。咁可以喺今次嘅黄金周嘅四日入边咧，咁系三日咧都做咗啲人流嘅管制措施。咁我相信都系旅客多，可能对于居民嚟讲都系会有所不便嘅。咁我哋亦都政府亦都喺其实喺七月份嗰阵时候咧，亦都已经即时咧系推出咗一个旅游大使你我都市呢一个咁嘅活动，希望我哋嘅居民咧系要作为旅游大使，希望佢哋要同旅客咧系一个叫做双赢嘅局面。咁樣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喺澳門嚟講咧，其實旅客咧都會感覺到一個賓至如歸嘅感覺咯。 嗯，咁呢個旅遊大使其實有冇獎賞嘅？即係如果譬如我要做旅遊大使，我澳門人啦，咁即係有啲咩資格可以做啊？同埋即係有冇獎賞嘅？ 呢個我哋冇獎賞嘅，但我哋係會按照不同嘅行業啦。首先我哋喺旅遊嘅從業員啦，跟住我哋喺一啲嘅居民啦，我哋嘅學生咧，咁都係一個全面嘅一個推廣運動。 你我就想嗱，我作為喺香港咧，我就成日咁諗啦，即係旅遊咧，有時咧睇下究竟係競爭因或大家雙贏啫。咁香港同澳門咧，都依家目前嚟講，可能有啲人就去咗澳門唔嚟香港，好似係競爭咁。大家其實你覺得澳門同香港可唔可以有個方法喺旅遊方面雙翼齊飛咧？ 其實我相信澳門同香港咧係唔可以話一個競爭嘅對手咯。我相信大家係一個叫做合作嘅夥伴。我相信合作夥伴唔止香港、澳門，其實我哋應該要去埋我哋嘅大灣區。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嘅旅客係來自我哋內地不同嘅省份。咁如果佢嚟得而家我哋其實港澳亦都好方便嘅交通網絡。咁我相信咧，佢哋係會願意咧。是可以做一個一程多站式的旅遊，大家是只是在那個吸引力的那裡是有所分工。 好，咁啊，多谢晒胡景光，咁啊，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咁啊，胡景光咧系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咁啊，心机旁边听众，对于真系香港嘅旅游业有啲咩即系创新模式啊？点样可以同即系澳门啊其他周边嘅城市可能系一程多站合作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又听下听众嘅电话。咁啊，电话旁边有陈生，你好，陈生。 系， 陈 生。系。头先澳門嗰個咧，佢係其實很好建議嚟嘅，其實是澳門、香港甚至到大灣區咧。但你首先要解決咧，就係嗰個簽證問題。嗱，澳門同香港就絕對冇問題嘅，但其實東南亞咧，我相信咧，佢哋要行環三區咧，港澳同埋大陸咧，我諗佢都好願意。但係問題就係點樣去嗱？呢個其實是一個好好嘅建議嚟嘅，亦都係促進翻呢個三個地方嘅。嗱，澳門咧，其實咧就以前我哋成日都枕住佢，我哋都有去嘅，啱啱都。但係咧，就個消費力咧，我話俾你知啊，佢真係都好驚人嘅。 係。 唔平嘅。 係唔平㗎，係啊。 亦都係一樣。香港咧，你訪問咧，就點解？即係嗰食肆咧，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咁貴，但係貴得嚟咧，啲嘢係唔好食嘅。是不好吃的，可能啲師傅走曬嘅。另外咧就琴日嗰個煙花匯演咧係好精彩，但問題就係即係因為五年啦，冇辦啦，就即係好新鮮啦咁樣。嗱問題咧就係、是、今次咧就因為好趕啊，好趕咧就係、是、變咗咧就唔可以去大力推廣喺我哋廣東省以外嘅地區，甚至東南亞地區。我嗱希望嚟緊有 Halloween 啦，有聖誕節啦，跟住有農曆年。大把時間去推廣去東南亞，甚至大灣區以外，即係廣東省以外嘅地方， 等佢有足夠嘅時間咧係嚟香港嘅。嗱，香港嗰、那個正如我上次喺你櫃台都講咧，就係香港咧就我哋嗰個維景咧係全世界獨有嘅， 即係維港嘅景色。 係啊，真係係全世界獨有，係好靚嘅。嗱，香港咧就已經冇老本嘅啦，冇老本食嘅啦。食曬㗎啦！我哋香港老本食曬㗎啦，冇曬㗎啦！嗰啲所謂叫咩購物天堂啊，嗰啲咩美食天堂咧，已經係我只係都係講一句説話咧，係呃人天堂咧就有嘅，就貴嘅天堂都有嘅。但香港已經冇曬，就係仲唯獨是咧，就係、是、東方之珠咧，就喺流獨市咧，就喺個維港兩邊。嗱，依家咧好好利用翻咧，就係、是、今次嘅夜繽紛個經驗，但係一件好嘅事嚟嘅。 阿陳生有冇去夜市？去過夜市啊？呢幾日？ 我冇去過，氹我琴日走嗰陣時候咧，我琴日去喺金紫荊嗰邊食完飯之後走嗰陣時候咧，就經過嗰陣時候咧，喺隧道口嗰度咧，係真係實在係好多人嘅。 嗯， 依個真係事實嚟嘅，亦都係今次好成功，但最失敗就係水電個問題。嗱，今次咧，希望政府咧吸收咗依次嘅經驗，係好好嘅經驗，去點樣做 organizer 翻咧？但係咧，啲食物咧聽聞咧就話非常之貴，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咪應該包括埋一啲東南亞小食啊？我哋國內嘅小食啊，譬如好似嗰啲以前我哋遺失咗啲夾餅啊，或者係嗰啲炸嗰啲薯，即係嗰啲叫番薯啊嗰啲嘢，即係其實係多元化，唔好成日食埋啲雞蛋仔啊、魚蛋啊、燒賣啊，即係好老舊，同埋咧係喺其他旺角區都揾得到嘅。 嗯，好咁啊， 希望揾一啲咧，即係特色啲 嘅 咯。 好，收曬啊，陳生，多謝曬你嘅電話。咁啊，陳生就認為即係。香港食老本就已經食曬咁，而家要聽要諗下點樣去創新，點樣去即係強化翻我哋香港嘅旅遊嘅特色個特點啦。 係咁啊，老本咧仲有好多潛質嘅，即係維港咁放煙花咁已經有唔同啦。另外咧，香港其實都有好多文化特色未個潛質未挖曬出嚟。咁、問題就係我哋點樣能夠挖掘到，又能夠同頭先嗰個字串連起上嚟，咁收到咧，仲要再串連，唔係淨係香港裏邊。一點我仲要係一程多站成個大灣區 啦，大灣區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對於一程多站啊，我哋香港連結埋其他大灣區嘅城市去拓展旅遊吸引力，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睇立頭先即係聽到啲聽眾意見咧，其實即係話，即係要搞好香港旅遊咧，真係要有啲計啊！咁啊，一程多站係其中一個即係方向啦，即係你唔係淨係叫人嚟香港啦，咁其實可唔可以連結埋其他即係周邊嘅城市去設計一啲即係有即係吸引力嘅旅遊嘅行程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方向。 係。咁我不如請教啲學者咧嚇。 咁我哋聽陣咧，我哋會同學者又傾下啦。咁咁點樣咧？頭先我哋都傾過幾樣嘢，即係包括係沉浸式旅遊啊，或者一啲即係我哋香港叫深度遊啦。咁點樣去做咧？或者香港我哋要發展有冇啲乜嘢嘅即係一啲限制咧？咁再有匯價嘅問題咧，即係人民幣入貶值啦，咁好多嘢，即係咁點去做咧？咁樣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先同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理大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梁耀忠，梁耀忠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梁耀忠嗱，我就单刀直入啦，俾你喺大学里面教书，依家啊对住啲学生分析香港旅游嘅强弱机危，强喺边度，弱要解决咩问题，危喺边度，点转危为机，你点教？ 好。嗱，強嗰方面咧，我覺得就絕對係同大灣區嘅連接啦，同埋香港其實即係發展好成熟嘅交通樞紐，絕對係香港喺亞洲區嚟講一個比較強嘅優勢嘅。至於弱嗰方面，其實我相信之前嘅嘉賓都有提過㗎啦，就係、是、香港嘅港元匯率亦都係比較高啦，咁同埋我哋咧地方真係比較細啲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喺留住一啲內地或者其他外國嚟嘅客人嚟講咧，係有一定嘅難度。當然我哋話喺香港即係購物 依然都是一个即系买货品嘅质素上面系即系比起内地嘅城市啦，或者周边嘅城市系有优势啦。咁但系其实我相信过往呢几年内地发展咗一啲旅游嘅目的地，都已经发展得好成熟同埋好完善。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香港喺服务啊，或者其他性价比上面，或者喺周边嘅设施上面咧，都系有需要去加强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香港暂时嚟讲系比较弱啲嘅优势，就系地理上面嘅优势啦，比较少嘅景点可以留翻俾客人咁样。 咁阿梁教授，先你讲到即系土地问题咧，咁其实我哋睇到其实澳门咧，即系邻近地区，其实佢个土地都唔系特别，即系如果同我哋香港比啦，咁即系嗰、那个咁啊点算咧？因为我见到澳门都有推一啲即系社区啊，一啲深度游啦，咁香港其实都有做紧，咁其实我哋有啲咩嘅局限添啊？即系喺发展即系深度游啊，即系如果即系你个土地唔敢点搞咧？ 其实你问我呢，我觉得澳门比香港做得一样比较更加好嘅地方，就係佢哋喺保育即係殖民地上面文化上面呢係做得比香港为好嘅。因为佢哋其实知道，如果纯粹係靠赌博业嘅话呢，可能带嚟嘅嗰个收益唔会话好持久。咁所以其实澳门旅游局呢喺呢几年其实佢哋都好着力去做唔同方面嘅保育啦，亦都希望可以喺一啲娱乐或者休闲嘅设施以外，可以提供到多一啲嘅资讯去到俾即係一啲嚟澳门嘅游客。咁所以就话即係除咗去澳門去到飲飲食食，同埋去度假村去到做一啲賭博或者休閒嘅設施之外咧，其實澳門而家有一個好多人都會去嘅，就係、是、去睇唔同澳葡文化嘅一啲景點，同埋一啲嘅特色嘅一啲我哋叫文化遺產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其實香港喺呢一方面咧就比較弱啲嘅，因為其實即係香港作為以往即係英國嘅殖民地，其實我哋有好多嘢都唔係話一啲國內嘅城市或者周邊嘅城市可以提供到，但我哋就好似喺呢一方面嘅保育啦，或者係呢啲嘅資訊發放上面咧，就好似做嘅功夫就唔係話好充足，反而我哋好似着墨喺即係成為咗香港回歸咗祖國之後，我哋喺即係中國元素上面嗰個着重點咧就比較大啲。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針對嘅係內地嘅遊客，其實如果佢睇中國元素嘅嘢，佢可以去到國內嘅城市都睇到。反而佢哋其實喺香港希望可以睇到嘅就係啲本土特色，特別係啲以往做殖民地嘅一啲景點啊，或者啲文化上面嘅元素。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可能如果我同學生去到設計一個功課嘅話，可能我都會喺呢方面嘅著墨會比較多啲，就是、去揾翻一啲即係只有喺香港先可以揾到嘅一啲特色。咁我個人嚟講，我就會覺得係一啲具有英國殖民地元素嘅一啲嘢咧，就會吸引到一啲內地嘅遊客。 咁嗱，除咗依点之外，你仲会觉得香港将来旅游嗰个出路，仲有啲咩关键嘅问题？同埋依啲关键问题要实现得到咧，嗰、那个关键当中嘅关键系乜嘢咧？又？ 我覺得最關鍵嘅就係喺嗰個成本控制上面嘅，即係嗱，如果你話喺同其他即係國內嘅城市，譬如去深圳去到比嘅話，咁我相信其實大家買到嘅嘢都唔會話差好多。咁但係至於點解會話咁多香港人會走上去深圳，或者咁少即係相對比較少啲國內嘅遊客嚟到咧？咁就係因為佢其實買到同樣嘅貨品，但係香港付出嘅嗰個性價比唔係話太高。咁所以如果香港要喺呢一方面即係爭取翻一啲優勢嘅話，咁喺控制成本，譬如話或者人力資源啊，或者係一啲租金上面啊，可能政府或者甚至一啲嘅財團都需要提供一啲嘅租務嘅寬免，令到嗰個總體嘅成本降低之後，希望嗰個價格可以維升翻啊，維持翻去到一個即係比較合理啲嘅水平咧。咁個遊客先至會覺得嚟香港購物飲食都會係一個即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體驗。因為其實好多時客人嚟到或者遊客嚟到嘅體驗，除咗係講嗰個質素之外，佢都會睇究竟佢付出嘅嗰個成本可唔可以攞得翻佢應有嘅嗰啲，即係我哋叫 utility 即係功用咯。咁但係暫時嚟講，好多人嚟到香港暫時有個黑板嘅印象，就係覺得香港嘅嘢都比較貴。咁所以點解佢哋會喺呢一度嘅消費都相對比較審慎啲？ 咁梁教授先你提開咧，即係話文化嗰個特色啦。咁其實其實我哋見到香港，例如好似即係中環嘅大館，咁佢都係一啲殖民地時代留翻嚟嘅一啲建築啦。咁其實你覺得喺即係我哋香港活化呢啲即係歷史建築，或者喺設計成個旅遊路線上高，咁其實我哋仲爭啲咩？其實個吸引力都有嘅，係咪？定係話你覺得都係未夠吸引力咧？即係如果對於內地遊客或者其他即係海外遊客嚟講？ 其實主持人你啱啱提到嘅就已經係一個即係我哋好似喺發展呢一方面嘅一個局限，因為大家就只會去諗到一啲即係大型嘅景點，譬如係大館啊、油麻地警署嘅復修啊，或者係甚至一啲牛棚嘅呢啲設施。咁但係其實我哋香港有咁多個區，其實每一個區都有一啲即係自己個人特色嘅嘢。既然我哋已經發展咗個咁成熟嘅一個鐵路系統，咁我哋其實係咪應該都可以同唔同地區嘅一啲本地團體去到合作？因為佢哋係最清楚知道當區嘅一啲特色嘅嘢。 嘅。咁由佢哋去到設計一啲嘅路線，將唔同嘅路線去到凝聚，譬如由以旅遊局呢一個即係地方去到即係將資訊發放俾遊客，咁變咗個遊客就會知道，可能今次我嚟到可能集中我喺尖沙咀區或者會喺銅鑼灣區，但係其實我搭一程車好快就可以去到譬如土瓜灣區啊、紅土啊、即係紅磡呢一啲區嘅時候咧，咁就變咗有一個誘因可以吸引到佢再次嚟香港，因為上一次我未必去到呢一啲嘅區，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暫時未話好着力去到做嘅，就係同一啲本地嘅團體去到合作，真係開展一啲一系列嘅一個深度遊。咁當有咗呢啲深度遊嘅路線啊，呢啲資訊之後，再由政府透過唔同嘅方法，譬如去揾啲嘅國際嘅網紅啊，或者內地嘅網紅，將啲資訊發放出嚟咧，咁你就變咗可以有更多嘅遊客知道，其實嚟香港就唔係淨係得飲飲食食同埋去到做購物，其實有好多嘅地方你都可以去到，即係去到觀察或者係去到欣賞下當地嘅一啲文化。 咁梁教授，因為咧，我哋聽陣咧就到新聞咧，咁我哋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繼續傾下？因為我哋仲想即係探討啊，點樣去強化我哋呢方面即係有文化深度嘅旅遊路線啦，同埋先我哋仲想傾下即係如果一站多程呢個概念啊得唔得？咁所以新聞之後可同你繼續傾啊。 好，冇問題啊。 好啊，我哋新聞之後同你繼續傾下。咁第一集頭先我聽到即係梁教授講啦，咁其實話成本係一個問題啦。頭先你講到即係都係貴嗰啲嘢。 佢又想減租金，咁但係呢個租金問題咧，就長期香港都即係都唔能夠即係落咗落嚟啦。咁結果即係做商户嘅就冇辦法，就要變翻都要加翻價啫咁樣。咁當然我哋逐樣解決啦。一個就係個策略問題，一個就係控制嘅成本問題。咁仲有人手問題。咁呢幾個問題一間都可以請教啊。梁教授睇下佢點解決啦。 係啦，咁手機旁邊聽眾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聽咧就係一節咧新聞先。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戴希立。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點樣去即係提升我哋香港嘅旅遊嘅吸引力？咁其中有意見咧就話係咪可以去發掘多一啲咧唔同地區嘅有文化特色嘅景點咧？咁心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有咩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繼續同咧理大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梁耀忠傾嘅。梁耀忠你好啊，梁教授。 Hello， 主持你好。 頭先咧，我哋咧傾緊咧，即係你就提議啦，例如話喺一啲鐵路沿線咧，點樣可以去同即係地區嘅組織去設計一啲或者發掘一啲有文化特色嘅旅遊路線？但係其實而家都係有人做緊，但係你覺得而家我哋要做得更有規模或者更加吸引到內地遊客或者海外遊客，其實應該點樣做先會好啲咧？ 我覺得喺我絕對同意頭先主持人嘅講法嘅。其實喺疫情期間都有唔同嘅即係本地嘅旅行社都開發咗呢一啲深度遊啦，或者文化遊嘅團。但係可惜嘅點咧，就係其實好多內地嘅遊客或者外國嚟嘅遊客都唔知道其實香港係有呢一啲團嘅存在嘅。以我所知咧，其實香港旅遊發展局咧係有一個網頁係將呢啲資訊去到推廣。咁但係咧，你問我係咪話好積極，又或者佢哋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好透過佢哋嘅即係推廣上面嘅資源去到做個資訊發放咧？我個人覺得就唔係話好過，因為其實我自己咧都有即係久唔久上去即係一啲國內嘅一啲社交媒體，譬如小紅書啊，或者係一啲 TikTok 啊咁樣啦。咁我都唔係話好察覺到即係一啲旅遊發展局招聘嘅一啲網紅去到介紹呢一啲文化深度嘅呢啲景點。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係發展咗呢一團，我覺得旅遊發展局或者政府其實都需要係喺即係呢個資訊發放上面去到即係加強佢哋嘅力度，否則嘅話咧就錢使咗出去，咁但係發揮出嚟嘅嗰個效果就唔會話好理想啦。 即係你覺得依家已經呢啲所謂中西文化特色嘅點同埋咧已經落實到去社區裏面都可以組織到一啲嘅即係串連啦，就已經夠啦。不過只不過係宣傳不足，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因為其實都未夠咧。 我覺得唔夠嘅，咁但係唔可以話即係一個措施，即係唔會話 one size fit all 啦。咁與此同時，即係當然亦都要開發更多嘅團啦，因為可能而家有嘅團可能即係去到嘅點都唔係話好多，咁即係話我哋會有兩條嘅路線需要做啦。咁第一就係需要開發更多唔同嘅團同唔同地區嘅一啲本地團體去對合作啦，令到即係各區都可以做到一個百花齊放嘅效果。咁發展咗呢啲團之後，咁政府亦都要積極啲需要去到做一啲嘅資源，即係利用到佢哋嘅資源去到將呢一啲深度遊嘅一啲資訊去到發放俾即係將會嚟到香港嘅一啲遊客，想等佢哋知道其實喺香港都唔係話淨係得嗰幾個即係旅遊發展局宣傳嘅影片上面嘅呢啲區，我哋都有其他嘅一啲地區希望你哋可以去參觀同埋發掘一下即係內在嘅一啲故事咁樣。 嗱，我哋今晚咧就傾咗有兩個比較新啲嘅策略啦，一個就一程多站啦，一個就頭先講呢啲中西文化嘅特色嘅點同埋呢啲點落實到社區啦。不過我哋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咧，要解決一兩個問題，其實係邊個政府部門負責咧？我諗呢個問題喺香港都幾複雜。 係。其實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因為其實在政府的架構上面咧，係冇一個團體，即係旅遊嘅，即係官方嘅局咧，係管理曬所有嘅呢啲事務。因為如果你睇翻即係唔同嘅局嘅嗰個宗旨咧，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要係做推廣嘅，咁我哋都有即係旅遊監管局啦。咁但係旅遊監管局去監管嘅嘢咧，好多時即係可能你喺新聞報紙上面或者佢哋嗰個即係資訊發放上，你都睇翻佢哋其實即係主要針對旅行團嘅係比較多。咁即係話，如果譬如以個人遊嘅方式嚟到啊，或者內部嘅一啲旅遊資源，究竟係邊一個局去到負責呢？其實你就算去問政府，可能政府都未必俾到一個好清楚嘅答案俾你。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其實都有一個意見，就係、是、若果真係希望即係香港政府希望可以發展旅遊方面做得更加成熟呢，其實首先喺嗰個架構上面需要釐清翻，究竟呢個係屬於邊一個部門嘅事宜啦。另外就所有有關嘅部門都應該係要去到合作，因為其實旅遊係連接住好多唔同嘅嘢嘅，譬如係即係零售業啦，或者甚至一啲人力資源嘅嘢都係有關。咁呢一個即係政府，我覺得都需要負翻啲責任去到即係將呢一個角色上面做一個釐清嘅。 咁梁教授，即係除咗即係深度遊啦，咁政府應該要有個方法，即係有個架構去，即係應該係由帶領去推動啦，即係串連啦。咁另外其實我哋講翻即係旅遊業，咁其實香港人北上消費都一個即係趨勢啦。咁呢方面其實即係其實周邊嘅城市，即係包括深圳啊，或者其實澳門啊，都會同香港即係會有一定程度，雖然話有合作，亦都有個競爭啊嘛。咁呢方面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去即係處理大家嗰個關係咧？即係既有一個競爭，有一個合作咧？ 我覺得係大家都需要清楚自己嘅定位先啦。香港即係香港政府，又或者香港嘅居民，或者香港嚟香港嘅遊客，我諗都好清楚知道，即係香港最大嘅優勢就係喺購物啦，同埋喺飲食嗰方面嘅。咁所以如果香港即係如果真係想發揮呢個協同嘅效應，即係做到呢一個一程多站嘅話，咁首先佢要去同澳門政府，可能喺定位上面大家都最好唔好越一越界，又或者可能係我哋今次宣傳嘅重點。可能都講一講呢一方面先，咁可能下一次我哋再轉一轉咁樣。咁我覺得喺多個城市上面，喺嗰個統籌啊，同埋資訊發放上，都需要做一個即係清楚啲嘅方向。我覺得呢一個係首要嘅。另外就香港除咗係要喺資訊發放上，或者喺即係市場推廣上，即係要做多啲即係工作之外咧，其實佢哋都要再諗就係究竟有冇一啲地方可以開發到多啲嘅新嘅景。因為除了文化遊之外，我覺得很多遊客來到香港都希望可以見到一些新的景點的。當然你說疫情期間我們有了即是 M 加啦，也有了香港的故宮博物館啦，但是其實如果你是針對內地的遊客的話，其實故宮博物館是不是一個對於他們來說是吸引的一個點呢？我個人來說就不是很覺得，因為如果他真的要看這些文物，那為什麼我不是飛去北京去到看故宮，或者去看台灣的那個故宮博物館，我需要來到香港呢？那所以就是說，其實政府都應該要是多方面去到考慮，究竟有沒有這個土地可以再發揮到做一個新的景點啊，這樣啊。那我覺得這個都是政府需要去到想的一個方向。 好，咁啊，多谢晒阿梁耀忠，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呢个话题。咁啊，梁耀忠咧系理大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咁啊，戴希立头先阿梁教授就讲，即系其实即系又要开发一啲即系本身我哋有一啲中西文化特色嘅旅游嘅路线啦、景点啦，跟住又要宣传啦。咁、其实即系仲有好多功夫做。头先即系你都提到，喂，咁其实边个政府部门去推动咧，去拉动即系串联咧咁样？ 系，其实咧，我嗱，即系我个人意见啫。喺咁多個部門當中咧，今次即係黃金周咧做得最好嘅其中一個部門之一咧，就係警隊啊！因為香港咧真係即係所有咁細嘅地方咁多人咧，基本上秩序良好同埋治安好，呢、這個對旅遊都重要嘅喎。咁、但係問題咧，我淨係講警隊就冇辦法搞嗰啲文化啊、社區啊、即係宣傳啊呢啲嘢，所以其實香港特區政府咧，我覺得咧，如果睇到呢個係一個問題。我哋要追上去，同埋仲要同大湾区其他城市要有一个联动咧。我相信都需要喺个架构上面要厘清个规划边个做，同埋个执行系点样可以能够各个部门能够打得通先得。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出去倾个另一啲题目。 集合体坛热话分析分享， 港大体坛一二三。 杭州亚运十月五日空手道馆上演女子个人型，东京奥运铜牌得主刘慕常再次力争奖牌，早前亚锦赛勇夺冠军，誓于杭州亚运再创佳绩。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你好，你有一件快递未取？ 呢啲手段勾㗎啦，呃唔到我 㗎。咁得戚，世途险恶，每个人都总有撞板俾人呃嘅时候。 咁一班自命聪明嘅后生仔又有冇俾人呃过啊？ 朝清志、 林永仪、林胜利、刘美嘉、邝星宇、杨耀聪。 今个星期六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一起听下佢哋嘅分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戴立，我哋啊转个话题啦。咁啊喺十一国庆黄金周呢个假期咧，咁啊除咗话出外消费或者系北上消费咧，咁有啲香港人留喺香港咧，都好关心一个即系杭州亚运。 系啊，我都睇咗好多场啊，都系打好紧张添嘛啊， 系嘛？咁啊，你有冇留意电竞咧？ 我有留意，不过咧我就一阵间我哋揾下啲电竞嘅人倾下，今次系攞到都几好嘅成绩，第一次获奖啦。不过我哋都睇下佢哋究竟点训练嘅咧，真系 系啦。咁其实我哋讲紧咧就系、是、今届杭州亚运啦，其中一个比较有特色就系个电竞项目咧，就系、是、首次系一个即系竞赛项目啦。咁我哋香港队咧，咁啊今年有一个好成绩啦，咁啊佢哋即系攞到首次嘅一个银牌啦，咁啊所以都系先恭喜佢哋先啦。咁我哋咧都会同大家倾下嘅，咁所以心机旁边听众对于我哋即系电竞队港队咧攞到咧。牌啊，咁啊有意见咧，欢迎打嚟咧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又同嘉宾倾下。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中国香港杭州亚运电竞代表队总教练及中国香港电竞总会副主席陈俊杰嘅。陈俊杰你好 ，Hello 啊，陈生，喂，恭喜下先吓， 系啊，恭喜晒 ，Thank you，Hello， 咁啊，我哋想知咧，其实港队即系嗰个电竞队咧，嗰个赛事完晒未噶？ 完晒噶啦。系啊，我哋呢边而家都准备都翻香港 啦。咁你点样去评价即系今次即系港队即系个表现咧？整体 其实我首先我个人就好开心啦，我哋个会都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哋其实2015年开始成立之后咧，其实我都好想就系、是去参加唔同嘅一啲大型嘅体育会啦。咁因为嗰阵时其实第一个嘅体育会咧就系、是、呢、這个亚洲室内体育会啦。咁嗰阵时就可惜我哋个会未成立，咁未真系可以正式去派队去参加。咁到上一届嘅阿加达亚运啦，咁我哋就喺示范项目度攞金牌。到今年正式项目咧，终于为香港攞到一块正式嘅奖牌，我哋都感到好开心嘅。 咁陈俊杰，因为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佢未必好即系认识电竞一个即系竞赛项目啦。咁就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简单介绍下，其实今届杭州亚运咧，咁其实电竞即系有几多场赛事啊？咁同埋究竟即系啲选手佢需要咩嘅即系条件，佢先可以即系成为港队嘅代表咧？ 其實咧今年嘅賽事咧，咁 total 就有七個嘅遊戲項目啦。咁就好似平時真係劍擊有分三種劍咁樣，咁我其實電競項目都有分好多唔同類型嘅。咁今次有七個項目嘅，咁而我哋成為講到嘅條件，因為視乎唔同嘅遊戲咧，其實我哋都有做一啲唔同嘅選拔啊，或者一啲篩選啦，咁例如有啲遊戲啦，咁其實本身可能有啲職業嘅聯賽嘅，咁我哋都係好似平時傳統足球或者係一啲籃球咁樣，就會邀請翻一啲真係喺世界知名嘅一啲運動員啦，就係翻嚟就代表香港出戰啦。咁而有啲項目咧，可能香港本身就冇咁多叫參加者啦，或者係可能嘅實力未去到咁頂尖，可以參加到一啲可能國際性嘅賽事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透過選拔咧去選擇出咧代表港隊嘅成員嘅。 咁其實今次咧，即係攞到牌嘅嗰個遊戲咧，叫做《夢三國二》咧，可唔可以又簡單介紹其實係點樣玩嘅？即係呢一個係點樣去競賽嘅咧？ 明白，好啊，《夢三國二》咧，其實咧就係一隻我哋俗稱叫做 MOBA 類嘅遊戲啦，即係 MOBA 類嘅遊戲啦。咁佢嘅玩法咧，其實就係將對方嘅主部咧就去推咗佢咧，咁其實咧就會獲得勝利嘅。咁而呢個遊戲咧，其實就同好多市場上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遊戲都好相似，例如可能英雄聯盟啊，或者 Dota 2咁樣嘅。咁而今次呢個遊戲咧嘅主題咧就用咗三國。係啦，即係平時大家好熟悉嘅三個字嘅一啲人物落去啦，咁然之後咧去進操作呢啲角色，然之後將對方嘅陣容去打敗咁樣嘅。 咁係要幾多人一隊嘅？ 其實咧，如果正選嚟講咧，就五位啦。咁亦佢哋都可以容許會有一位後備嘅。咁亦我哋呢個項目咧，都會有一位教練咧，就會幫手去管理隊伍啦，同埋做翻一啲就係可能一啲戰術上嘅分析咁樣嘅。 陳生，我想有很多聽眾不是很熟悉的呢，都會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為什麼電競會是一種運動，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呢，香港的即代表呢，他究竟是職業還是業餘的？ 明白，好，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先。其實呢，可能很多朋友仔聽電台的朋友仔都未必可能很清楚，就是其實我們今次參加的這個Asian Games 啊，或者可能過往我哋香港代表隊都有參加嘅 Olympic Games 啊。其實咧 ，Games 嘅定義咧，唔係單單淨係只係傳統嘅一啲體育運動嘅，即係我哋香港人咧會比較着重於就係以為就係講可能 sport 或者 games 只係講一個體育，咁但係其實咧好牽涉到一啲競賽嘅時候咧，其實一啲 my game 咧都係屬於一啲叫做競技嘅範疇嘅。咁所以其實 Olympic 又好啦，或者 Asian Games 或者啲大型嘅體育會都好啦，都會將一啲類似一啲咁樣競賽咧都會加入去裏面嘅。例如可能除咗我哋電競之外啦，其實象棋、圍棋咧都係今次一個比賽嘅項目咁樣啦。咁所以咧唔單單只就係體育性係嚴緊呢樣嘢嘅。咁所以e-sports 相對於好多人嚟講，就可能覺得都唔係好似坐喺度唔使喐咁樣啦。但其實佢哋嘅訓練啦，同埋佢哋嘅需要思考嘅嘢咧，其實唔比傳統嘅運動係低好多嘅。係咁而第二個問題啦，咁我哋今次嘅參加嘅選手咧，因為《夢三國二》嘅遊戲啦，咁其實喺香港咧就唔算一隻好普遍嘅遊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未有一個職業嘅隊伍係有參加緊啲賽事嘅，咁但係當然呢個本身嘅遊戲其實都有一啲可能係中國嘅聯賽啦，或者之前有泰國或者係其他地區嘅一啲聯賽啦。咁但我哋香港暫時係冇一個選手嘅，咁所以我哋咧都揾咗英雄聯盟嘅選手啦，咁就幫手轉嘅，咁然之後咧就去訓練參賽今次嘅比賽咁樣嘅。 咁即係陳俊傑，咁如果佢哋轉型嘅時間咧，咁佢哋要做啲咩訓練，同埋個訓練嘅日程會係點樣？即係一個禮拜，其實佢哋要操幾多日，或者操幾多個鐘，或者操啲咩嘅咧？ 因為咧，其實咧，咁我哋叫做呢個項目啦，其實都好坦白講嘅，因為我哋都係一個轉型嘅形式，就唔似可能真係泰國、越南咁，其實可能係打咗好多年啦。咁所以我哋嘅訓練咧，其實比起可能其他嘅遊戲或者其他嘅一啲地區咧，其實比較密集好多嘅。咁其實因為我哋嘅五位選手啦，同埋教練啦，其實本身都有一個正式嘅職業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會喺放工嘅時間咧，會進行操練嘅。咁佢平均一個禮拜其實都會練五至六日啦，咁而每日大概係六至七個鐘嘅。咁其實同傳統嘅一啲可能體育運動咧都好相似啦。咁而佢哋嘅訓練嘅過程咧，其實就第一樣嘢啦，佢哋會同唔同嘅一啲地區咧會嘅一啲練習啦。就會進行一啲交流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哋會去參加一啲所謂嘅排位訓練啦，去訓練佢哋嘅 即係一啲個人操作技術啦。第三樣嘢就係佢哋會訓練一啲叫做技術嘅訓練啦，即係例如會練習就可能某一隻角色或者某一隻英雄佢哋嘅一啲技能啊，或者係一啲配合上嘅一啲嘅連續技啦，簡單啲講。咁然之後等個喺比賽嘅時候可以更加順暢咁樣嘅。 咁陳宇傑頭先你提到話咧，即係隊員係佢即係一個禮拜練五至六日，咁每日即係練六至七個鐘頭。咁應該如果就咁睇，佢應該唔會連續練嘅，咪佢應該係會即係喺嗰日裏面佢會即係分開唔同時段。咁點樣去安排時間呢？即係呢六七個鐘嘅訓練。 因為電競項目就同傳統嘅運動可能有少少分別，因為傳統嘅運動啦，即係大家會就知道嘅足球、籃球，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體能嘅限制啦，即係可能就算頂到盡，可能練三個鐘，其實你都要好攰，需要休息啦。咁相對嚟講，電競係比較靜態啲嘅運動，咁佢哋係可以連續好集中咁去訓練可能六七個鐘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都其實因為同埋最緊要係大家因為都係一個真係有正職嘅一啲選手、一啲運動員啦。咁所以佢哋都只能可能抽夜晚嘅時間，所以其實佢哋都係講緊。放咗工翻到屋企食咗飯，其實佢哋就已經好參與訓練。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係對於佢哋，其實我哋覺得係好榮幸，佢哋可以即係好榮一個榮譽，可以俾到佢哋去攞到呢個獎，因為佢哋真係好辛苦啦，亦好堅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差唔多半年到一年嘅時間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攞到呢個獎咧，我覺得係好戥佢哋開心啦，亦覺得係一個好值得嘅一個事情。 其實我哋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嗱，你要翻工啦，跟住每日就要操成五六個鐘啦，咁樣。咁其實係咪香港冇條件，佢哋可以變成全職？同埋點解亞洲其他地區有啲地方佢哋又能夠變成全職咧？嗰個關鍵喺邊度咧？ 咁首先第一樣嘢嘅，因為都會需要視乎唔同嘅一啲遊戲嘅發展啦。例如其實咧，我雖然弄三個二呢個攞獎嘅項目啦，其實就未係一個全職嘅一個項目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咧，例如英雄聯盟，其實全部六位嘅成員啦，都係一個全職嘅運動員嚟嘅。咁當然佢哋就唔係喺香港度去進行比賽啦。咁佢哋大部分都可能會喺一啲叫做太平洋賽區啦，或者係一啲叫做中國嘅賽區去參加緊一啲大型嘅賽事咁樣啦，咁我覺得嗰個問題，即係可能頭先你講緊點解香港都未可能好似好普及成為一個運動員啦，就好似例如足總有個可能係港超咁樣啦，咁可能呢個其實係需要一個時間嘅發展，亦都係一個需要大家去同可能一啲遊戲廠商去溝通嘅一啲問題，因為咧其實咧我哋覺得香港係有條件去做呢件事嘅，因為包括就係因為香港就係、是。大灣區入面啦，其實喺大灣區嘅地區咧，其實係未有一啲佢真係好 professional 嘅聯賽。其實香港係有能力係去做到呢件事。咁亦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同一啲遊戲廠商做合作啦，令到香港可以真係有啲聯賽喺度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因為始終個夢三個二呢個遊戲咧，可能就係、是暫時可能係得一啲小部分嘅地區有，咁香港未有嘅。咁所以佢可能都未可以喺香港去做呢個賽事。咁嚟我哋今日，但係我哋今日嚟可能食完即係去完咗個比賽啦。咁其實我都有去到呢間遊戲公司度參觀。咁亦我哋都有去商討睇下有冇一啲將來可以合作嘅可能性咯。咁亦呢塊銀牌咧，都對於電競業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鍵啦。因為好多人其實可能過往咧有個情況就係會覺得啊，電競呢個行業都唔係體育啦，唔係運動啦，亦好似對小朋友唔係咁好啦。咁直至到其實當真係有一啲運動員真係上到電視啦，真係見到佢我行個開幕式嘅時候，其實好多家長、好多唔同嘅人咧，其實都有問我哋：，係咪已經入咗亞運會啊？或者各方面，其實我覺得呢個一個好正面嘅風氣去改變，令到大家喺大眾可以再更加接受呢件事。因為好多時候，如果大眾都唔接受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好難去辦到一個真係職業聯賽啦，或者令到一班運動員成為一個職業嘅運動員 仲有三十秒到，我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啊。香港其實即係經常關注呢種賽事嘅觀眾，大約有幾多人到 啊？哇，其實我諗都非常之多，因為咧講緊基本上啦，35歲留下嘅青年人咧，我都相信佢哋係有玩過遊戲啦，亦都會去睇遊戲，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咧，其實佢哋都冇 佢再可能真係翻咗工啦，或者係咩嘅其他情況都有家庭，其實佢未必可以有時間玩遊戲，但係佢哋都會去繼續去觀賞比賽，觀賞去留意可能一啲國外嘅賽事啊，或者本地嘅賽事。所以其實咧，我相信嗰個人數咧可能超過100万。 好啊嘛，陳耀傑，咁啊多謝曬，咁再次恭喜即係港隊咧喺即係亞運攞到好成績。咁我哋咧就先聽係一節新聞咧，咁我哋翻嚟咧再傾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表示，香港正处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仍然面对一系列风险挑战。他提到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与特区政府、国安委及相关部门深入实施香港国安法，坚决依法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董经纬在驻港国安公署网站发表署长寄语文章，希望香港社会各界支持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意识。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一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检获大约950克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约100万。一名26岁男旅客寻日从埃塞俄比亚阿的斯亚贝巴经多哈抵港，海关人员在他为他清关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提行李里面的暗格藏有大约950克怀疑可卡因，将他拘捕。在北京外交部发声明表示，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多做有利于中美对话沟通合作以及有利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事，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外交部是应路透社的要求，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布林肯当时又说，在应对气候危机、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等共同挑战方面，欢迎和中国合作。外交部今次声明未有提及美国国务院日前有关中国正斥资几十亿美元在全球散布虚假资讯的报告。中方较早前已经反指美方有关涉华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强调美国才是名副其实的谎言帝国。今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是两名科学家，分别是匈牙利的卡塔林卡里科以及美国的德鲁艾斯曼，以表扬两人发展出有助开发 mRNA 新冠疫苗的技术。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名得奖者在近代人类健康面对其中一次重大威胁时作出贡献，令疫苗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有关技术在新冠大流行前处于实验阶段，现时已经和世界各地分享。在大流行期间，美国莫德纳药厂和辉瑞与 BioNTech 的疫苗都以 mRNA 技术为基础研发，相同的 mRNA 技术正用于治疗其他疾病，包括癌症的相关研究。两名得奖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共事时认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大约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我听讲周良信书记是最早在那里起屋的。 是啊，后来先陆陆续续跟着起，腾楞呱呱楞腾。 刚刚上任院长的梅晓哥，第一个任务就要面对前书记周良信，究竟他有什么计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戴希立，我哋呢一次咧就又转个话题咧，讲一讲幼稚园嗰个营运嘅一啲问题啊。咁因为睇翻资料咧，即系睇翻教育局嘅统计咧，过去三个学年啊，由2020至21年度啦，去到2022至23年度啦，其实讲紧即系呢三个学年咧，其实即系加埋咧停办嘅幼稚园咧，即系加埋有成60间。咁虽然同期都有即系大概25间嘅新注册嘅幼稚园，咁但我哋见到咧，即系都有唔少幼稚园咧系停办嘅。咁其实最新即系一间就上个星期即系有57年历史嘅根德园啦，喺九龙塘嘅根德园幼稚园咧，就宣布即系会喺3年之后就会即系停办嘅。咁即系嗱，睇翻创办人同埋校监啊黄慧娴嘅即系嘅声明咧，佢说法点解佢话佢哋要即系停办咧？咁有4个原因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有30%嘅教职人员咧，佢哋已经去到即系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年龄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入读幼稚园嘅人数大幅减少，因为佢哋今个学年咧就有300啦。咁其实上一个学年有成500人嘅。咁如果计一计条数咧，咁啊跌咗成40%嘅学生。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講緊嗰個香港嘅出生率咧就跌到去歷史新低點。咁第四個原因咧就係同年輕家庭咁啊係佢哋嘅目標嘅家庭咁啊出現個移民潮有呢個關係。 係，咁我諗即係學生人口下降咧，即係除咗係出生率低咧，就我諗移民潮係確實有一定嘅影響嘅。 嗯， 咁總嘅嚟講就係使到學生人數下降啦。咁啊，所以嗰個競爭好大啦，有啲亦都收生不足啦，咁。咁但我諗另一個，我諗影響緊好多幼稚園嘅運作咧，就係其實根德都有講嘅，就係反為就嗰個提早退休啊，種種原因啊，移民啊，咁咧就個管理層同資深教師嘅流失好大，即係出現咗唔穩定嘅情況。咁對於一啲即係教育機構嘅運作嚟講咧，校長啊，即係中上層嘅流動咧，確實影響到好大，或者可能創辦人自己嗰個亦都個管理層亦都會慢慢即係年紀大啦咁樣，咁佢哋要考慮究竟有冇人接班啊，個穩定性啊咁樣。咁第三方面咧，我相信咧就好多人就早一兩年就關心嗰個政府嘅資助俾幼稚園足唔足夠咧個運作咁。咁啊，牽涉到有冇薪級表啊等等嘅問題。咁呢個問題咧，當然而家未完全解決嘅，咧都係當然梗係資助越多越好啦。不過我自己睇咧，就近年政府都因應幼稚園或者幼兒教育機構嘅需要，都增加咗一定嘅人手同資源。不過咧就俾得好零碎，即係突然間發覺依樣唔夠就加依樣，依個唔夠就加依樣。咁但系你知政府俾錢，唔係嗰啲，即係就算係自己嗰啲全資助嘅機構都好啦。特別俾一啲有私營成分嘅幼兒園咧， 我諗咧就要寫報告啊，嗰啲數點出咧就驗屍咁驗嘅。 嗯， 咁我諗咁樣嘅情況下邊咧，但係幼稚園嗰、那個我諗都係負責行政同財政嘅人手就不足嘅。 嗯， 咁就好容易會出現即係有錢使唔到啊，使錯咗啊等等嘅行政嘅失誤啊。咁所以都有好多幼稚園咧，最近都係被點名咧，就話出現咗行政上嘅問題。咁呢個係我相信未必一定係完全係有心嘅，可能係人手不足嘅問題。咁所以幾個問題構成咧，就變咗幼稚園依家就出現一個好大嘅困局。咁啊，加上政府即係近年都係將佢定義作為叫做學前教育，咁就都維持政府資助，但係亦都係私營嘅情況咧。咁啊，變咗如果你收生不足或者你運作得唔好，咁你咪結果要關門。我想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是的，幼稚園的營運困局，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假如家長可能都會關心，因為如果幫小孩子去報幼稚園，那個選擇是怎樣，因為多了停辦，究竟怎樣呢？另外教緊幼稚園的教職人員都可能會有個擔心，因為如果他停辦，就算他不停辦，他有營運的困難，其實可能在那個人工會不會動身呢？究竟前景是怎樣呢？歡迎打來1872311,1872311跟我們傾一下，我們又同業界傾一傾，同教育界傾一傾。咁啊，電話旁邊咧有教聯會個副主席林翠玲，林翠玲你好， 阿林校長， 係係 係，Hello， 咁啊，即係嗱，對於而家即係類似根德園啦，即係有一啲即係比較有年資嘅一啲幼稚園啦，咁佢就即係宣布啊。嚟緊即係三年之後，佢就會停辦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其實過去呢三個學年咧，其實都有唔少幼稚園停辦嘅。咁其實即係呢一個情況，其實似乎真係幼稚園嗰個營運嘅困局。咁你自己又點樣睇嚟緊嗰個呢幾年嗰個發展咧？ 其實咧，根德園咧一個咁老字號同埋即係咁有品牌嘅幼稚園咧，佢即係三年後之後就停止收生，即係停辦啦。咁其實真係好可惜。咁亦都係俾我哋即係業界都係一個嘅警號嚇，即係一唔單止係即係非牟利嘅幼稚園啊，出現有收生嘅問題，連一啲嘅私立獨立嘅幼稚園咧，佢可能都係即係出現到一個收生嘅問題。咁因為過去啦，就疫情嗰幾年啦，咁就令到大家嗰個生活習慣啊，同埋一啲嘅思想啊，都有一啲嘅即係改變咗啦。咁對於移民潮啊，都係影響咗我哋即係整個嗰、那個即係業界收生個情況啦。咁樣咁所以睇到過去嗰幾年咧，即係其實都有啲幼稚園咧係結業嘅，咁樣係結束嘅咁。咁人數收生嗰個影響都係俾業界一個打擊咯。咁未來我相信一路咧，呢個情況都會去到即係一段時間咯。咁一都有三年，我哋都會係面對呢一個嘅收生不足嘅情況咁樣啦。 咁啊，個出路喺邊度咧？ 個出路我又睇唔到有啲乜嘢嘅出路啫。只係咧，就我哋都有諗過嘅嚇。咁如果係即係你都唔夠學生咁樣，有啲乜嘢出路去解決咧？咁樣。咁都係建議咧，就係話，即係我同有啲同工，業界啲同工傾啦，我哋都要不斷係要增值自己啦，去改善自己啦，咁無論喺課程上面啦，即係或者係我哋嗰個嘅教學嘅質素上面啦，咁要有一個改善啦，咁同埋個體制上，我覺得都係有啲嘅要，即係政府都要諗一諗，因為你根本上本即係個池塘裏面冇魚啦嘛，係嘛？唔夠魚啦咁，咁呢啲魚點啊？佢咁啲年輕嘅夫婦又唔會生小朋友咯喎，咁點去解決咧？咁而家你見到小學好多都係合併啦嚇，咁即係或者係有啲係結束唔到啊咁樣，咁有你根本你嗰個班級嗰、那個即係分班嗰度係唔夠咧，即係由好多學生變成小班教學咁樣，咁其實面臨呢一個困境咧。會唔會幼稚園都好似小學同埋中學咁樣樣咧？係即係將個體制去轉一轉啊，都係做翻個有個全日制咁樣俾幼稚園咧咁起碼嘅學位已經係唔使咁多嘛嚇。咁全日制可以係即係由上晝到下晝都喺學校啊，咁樣下晝你又唔需要一啲嘅學額喺度咯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出路咯，我自己覺得嚇。 咁林翠玲頭先提到咧，即係。而家小學啊，或者中學都會有合併啊。如果收生不足，可能佢會或者個營辦有壓力啦，可能都會諗合併啊，甚至乎可能交俾其他即係有實力啲嘅辦學團體去做啦。咁你覺得即係因為你哋業界都會有講啊，係咪有個加盟辦學呢一樣嘢咧？咁其實你點睇咧？即係幼稚園係咪有冇可能合併咧？其實 呢個又困難啲，即、就、係、是、對於幼稚園嚟講，因為你始終係除咗有啲嘅團體喺個業界裏面咧，嘅幼稚園咧，咁都好多係單頭嘅幼稚園嚟噶嘛，咁同埋啲係即係其實佢個辦學團體又唔係咁多幼稚園啦，得三兩間啦，咁呢一類嘅都喺我哋嗰、那個。行業裏邊都呢個行業裏邊都有好多咁嘅情況，咁所以你要去合併咧都好難。 咁林卓玲頭先即係提到咧，即係其實如果幼稚園嗰個營運有壓力啦，咁其實我見到你較早時都係做過一啲調查咧，其實即係有啲幼稚園即係個教職員可能需要即係減薪或者動薪，因為你學校個收生可能即係唔係咁理想啦，咁你變咗一個財政，其實佢要營運其實都好大壓力噶嘛。咁呢方面其實咁點算咧？即係其實能唔能夠挽留到人才或者吸引到人才去入行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未來咧，即係大家要即係即係點樣講，要增值啦。咁你間學校如果係即係可以喺個課程上邊啦，係有一個優化啊咁樣樣，咁令到家長選擇你個學校，咁你間學校嗰啲老師咪可以有個嘅即係唔使咁擔心或者係減薪啊，或者係裁員咯咁。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咁，即係未來嗰個前景，啲老師真係要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多數都係會。唔敢入行啊！而家有個問題就係，我哋請老師係比較難啲嘅，大家覺得冇前景啊嘛，冇前景佢咪唔會選擇呢個行業咯嚇。咁甚至乎咧，有啲老師佢係未到呢一個退休嘅年齡嘅時候咧，佢都覺得個壓力好大嚇，因為你人手唔夠嘅時候咧，或者係縮班咁樣，或者係我哋要減一啲嘅人手先可以營運得到嘅咁，咁呢啲工作量咧就會大咗，即係留低到個老師，咁佢會覺得。啊，好大壓力啊！可能已經提早退休啦咁，咁所以其實而家喺個行業裏邊咧，我哋係留到一啲係資深嘅老師咧，係比較困難嘅啊。第一係咁，同埋咧，我哋想請翻一啲嘅資深嘅老師咧，亦都係困難，因為我哋冇咁多嘅錢咧，去請一啲嘅資深嘅老師啊咁樣嚇。咁同埋咧，有啲係讀完咗呢一個即係私人嘅咁樣啊，受咗訓之後，佢要出嚟嘅，咁讀完個教育大學或者其他嘅大學嘅一啲嘅幼兒教育嘅畢業嘅學生咧，佢都對於個前景咁樣樣咧，佢哋都唔敢入行嘅嚇，都寧願我選擇甚至乎去選擇咧，我唔讀教育啦，我讀其他啦，譬如我讀金融啊，讀法律啦，咁可能個前景係會更加好啲啊咁樣。 林校长啊，我即系大家即系讨论嘅啫，即系我自己都系教育界，不过我就听到好多啲唔系教育界嘅朋友咧，就有啲唔系好相同嘅睇法啦。我举几个说法啦，一个就系头先讲，既然依家人口下降啦，咁又话有好多人移民啦，咁样，咁如果依家嚟讲，应该照计咧就。老师就变得供过于求，即系因为你学生少咗嘛，系咪？咁如果咁唔系啱啱好对冲翻咯，咁即系变咗少啲教师，即系都唔需要咁多教师啦。咁人口少咗啦，咁啱啱可以对冲到个教师嘅嗰个需求啦。呢个一个讲法啦。咁另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咧就如果依家咁嘅情况下边咧，有咩办法可以使到？作為教師的人手的需求還可以增加，使到能夠你剛才說維持到個編制，那你剛才提出了一個就是全日制啦，就是這個方法啦。我想問呢，另一個問題，啲人就問現在啲專才計劃搶人才的政府，那聽說政府都希望呢，如果能夠是在他們所謂搶人才計劃裡面呢，他們讀中小學即係我諗係資助中小學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入讀，或者我唔知係咪可以免費啊？仍然幼稚園，你會估計即係一啲搶人才嘅家庭，如果佢哋嘅細路仔係啱啱係屬於幼兒園或者係幼稚園嘅階段，你覺得你哋會同政府傾下個政策上，對於入讀會唔會係一個幫助咧？ 都有嘅。咁不如你頭先所講嘅咧，嗰啲老師咧係即係縮個班就可能好多人手係走咗出嚟啦，咁樣可以對沖得到嘅。其實好多咧，佢哋係被裁員出嚟嗰啲咧，即係譬如資深啲嘅老師，佢都唔願意再入行嘅啦。我寧願咧喺屋企咧，即係照顧下小朋友啊咁。年輕嗰啲咧，佢出咗嚟之後，我不如去其他啲行業啦，發展下啦，好過留喺幼稚業界裏邊啊咁。咁當然啦，都其實。請老師都有好多人嚟應徵嘅，但係請得好唔好咧？咁學校裏邊都有個要求噶嘛，係嘛？咁請啲資深嘅好嘅係比較困難啲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即 即系话年轻老师都仲请到，不过只不过我哋请唔到一啲资深同埋能够有行政能力嘅老师，系咪咁啊？ 我要俾好多钱去请佢哋，因为资深或者要追翻佢嗰个嘅资历噶嘛，咁样咁另外又抢人才嗰度咧，我哋都觉得有帮助嘅，因为但系帮助就唔大，因为佢哋啲人才过嚟嘅时候咧，佢哋都起码都系已经系个家庭都系成家立室啦，即系因为即系一个专才，咁佢嗰个都有唔系话。啱啱即係出嚟社會做事噶啦，咁佢都有翻一定嘅年紀，同埋咧，佢啲小朋友咧都應該係可能係小學或者中學嘅咁。咁我哋期望其實咧，就希望咧就去俾小學或者中學咧啲哥哥姐姐，可能有啲細佬妹啊，可以嚟到香港，係可以讀下幼稚園啊，咁對我哋嗰個業界嗰個招生方面咧，都有啲幫助啦。咁我哋都睇到嘅情況係有啲嘅情況係有幫助嘅，即但係個 case 唔多咯，咁樣咯。 佢哋如果入讀幼稚園，佢哋係咪等同於本地嘅學生嗰個收費㗎？ 如果佢係入如果佢係入一啲嘅我哋啲一啲嘅非牟利幼稚園咧，咁佢就係唔使交學費啦。咁佢哋如果係要去資助或者係一啲嘅私立學校啊，咁佢哋要交學費咯。 係。 咁我哋希望咧，如果啲人才嚟到嘅時候咧，如果係讀非牟利嘅幼稚園嘅時候咧，唔使交學費嗰種啦。咁喺、那個即係嗰個嘅即係入到嚟讀書嗰個資格咧，就可以放寬少少啦，咁樣。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對於幼稚園營運嘅困局有意見，歡迎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林翠玲，我睇到咧，即係嘅數字啦，咁其實2020-21學年咧，去到2022-23學年咧，其實停辦嘅幼稚園咧，我哋睇到嗰啲區域咧，其實比較多，即係講緊2021-22嘅學年咧，就東區就即係有8間停辦咗啦。咁跟住即係其他就如果係有兩間就南區啦，兩間係屯門啦，兩間係大埔。咁你睇到呢啲數字，睇到啲停辦嘅幼稚園嘅地區咧，其實對於當區嘅家長，其實佢選擇會唔會有影響？即係呢個我哋可以點樣理解呢？即係對於呢啲數字停辦嘅即係地區， 其實佢停辦咗或者係唔做咧，咁佢都即係嗰間學校唔做，佢仲有少少嘅學生喺度嘅。咁嗰啲學生咧就可以咧係推介轉介佢去其他啲學校嘅。咁變咗其他啲學校咧嗰個收生咧就好翻啲咯，咁樣咁即係等於即係一碗粥咁樣，究竟自己食啊，點話兩個人、三個人食啊，咁啊會著師咁樣。咁如果你一間佢係結束咗嘅，咁佢啲學生可以咧係推介去附近嘅學校咧，咁嗰啲學校咪可以叫做生存不動咯，咁樣咁同埋你而家睇翻，其實有啲區真係咧比較上嚟深水埗區或者係葵青區啊嗰、那個嘅即係個出生率係比較低啲嘅，呢啲學校嗰個收生係比較惡劣啲嘅咁樣啊，咁所以。有啲學校亦都係停辦咗之後，佢未必係因為招生嘅問題嘅，就可以係搬遷啊咁樣，都有啲係搬到其他區嘅學校，即係其他區度繼續開辦嘅咁樣，都有呢啲咁嘅情況。 林校長啊，我咧就即係我都有關心下成個幼兒教育個發展啦、如果你講翻近依二三十年咧，其實經歷過幾重要嘅階段，我覺得依家都可能係面臨一個新階段。不過突破口喺邊度，依家再同你傾啦。我佢記憶當中咧，政府以前幼稚園就差唔多係一個私營嘅市場。咁當時我記得個講法就係、即係市場效應係最有效嘅。咁你自生自滅啦，咁啊自不然你自己調節啦咁啊。同埋政府就定義佢叫做學前教育。学前教当时嘅讲法咧，有啲巧妙嘅，即系可有可无嘅。你可以唔读都得嘅，直接入小学都得噶嘛。不过当然你咁嘅人就好少啦。咁啊，直至到有一日咧，就董建华咧就提出咗就话，即系幼儿教育呢个概念就唔系叫学前教育，即系佢当佢系基础教育一个部分。咁因为咁咧，第一个津贴就开始多咗啲，第二个咧就提出咗幼稚园。同埋幼兒園某種程度上嘅一個合併啦，即係話三至六歲嗰度要解決啦，即係咁樣。咁嗰個咧就對幼兒教育嚟講咧就一個好大嘅促進啦，同埋即係確定咗佢嘅地位。咁依個行咗之後咧，就開始俾學券啦，就增加資助啦，即係咁樣嚇。咁呢啲資助亦都零零碎碎，最近都多咗一啲嘅，咁去或者個學券嘅面值都提高咗嘅咁。好啦，其實過往嗰幾個做法咧，都係對幼兒教育或者我哋叫做幼兒園都係有個促進，包括增加啲 教育心理學家咁。去到今日人口跌，你就又講啦，中層又流失，又有新嘅情況。咁究竟個出路喺邊度？同埋你哋業界同政府點樣對口去解決呢個規劃嘅問題咧？因為上兩次政府都有帶頭嘅喎。所以我就提出翻呢個問題，咁而究竟個出路喺邊度？咁你同政府個互動喺邊度咧？ 政府都好好嘅，即系佢都经常会同我哋业界咧，即系有定期一个沟通嘅吓，咁我哋同教育局都会即系有一个定期嘅沟通嘅会议啦，咁样样吓。咁你又讲翻咧，以往咧，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嗰个学圈咧，都系一个得定嚟嘅，因为起码可以弹性少少去，即系俾我哋系处理咗即系一啲嘅财经上面嘅营运上面嘅困境啦，咁我哋都可以即系透过学圈啦，有啲嘅资助啊俾我哋啊咁样样。但系到今天咧就。因为都是因为讲紧系即系唔系教育啦嘛，系嘛？咁唔使俾学费嘅时候咧，嗰、那个资助咧就全部系俾咗啲家长啦，政府嗰、那个即系资助学费，但系又按人头去计算。当你攞到政府嘅资助嘅时候咧，每一毫子每一分咧，佢都要计得好清楚嘅，甚至喺行政上面咧都加重咗咧业界好多嘅困难嘅。因为你啱啱去过嚟，你即系你出嚟啲数啊，睇你啲数嘅时候，每一张单你都要签嘅，吓、啊。咁如果你系有张个别人钱嘅单，你签漏咗咧，佢都揾到嘅，都要你再签过啊，咁样。佢每一个掣肘就比较大啲，咁如果又唔能够可以令到咧业界可以灵活地咧去咧，即系去运用营运自己嗰个嘅，即系而家就算拨款落咗嚟都好啦，我哋都唔可以去灵活咁去运用嗰啲拨款嘅，吓、 啊。咁呢个机制点解决咧？ 呢、這個機制我又覺得教育即係教育局政府方面咧，可以諗下點樣可以扭鬆啲啊一啲嘅嘢嚇，即係唔使話呢一樣錢咧，即係一個資助俾我哋咧，就一定咧係要做呢一樣嘢嘅啊。咁譬如可以喺其他方面咧係用到嘅咁，例如有啲嘅活動，我哋都可以咧啲活動嘅錢咧，剩咗嘅時候擺翻落去有啲教師嘅福利啊，或者教師嘅薪酬啊咁樣樣嚇。譬如你半日班同全日班嗰個資助咧，半日班。盈餘嗰個出嚟就唔可以擺去全日班嗰度喎，咁點解你全日班嗰度又唔夠支出，又唔可以咧？即係兩個櫃桶唔可以互通喎、啊。咁佢哋嗰啲計算方法咧，就會令到我哋往往咧喺呢個行政上面咧，我哋嗰個工作量係好大嘅咁、如果能夠喺呢一方面咧，可以係扭鬆少少啦。咁喺一啲嘅撥款資助都可以俾我哋靈活地運用啦。咁就會好少少咯。 好，咁啊，收到曬林翠玲。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咁啊，林翠玲咧係教聯會嘅副主席，我哋先休息一陣。 CIBS 人人廣播， 去街市都可以好大學問噶。有冇听过日月鱼啊？ 攞嚟煲汤啊嘛，明目我知啊。 日月鱼咧都唔系鱼嚟嘅，佢系一个双壳纲嘅动物嚟嘅。譬如我哋讲蚬啊，讲蚝，讲青口，因为佢哋都有两块壳啦，所以其实佢哋都属于呢个双壳纲嘅家族嘅。 CIBS 节目《街市博物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咁我哋听一听听众嘅电话。电话旁边有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喂，主持你好， 有咩意见？ 我想讲下咧，即系香港咧嗰啲酒店咧，即系收得贵啊，变咗啲人咧就即系唔过夜啊，变咗影响即系香港个即系旅游业啦。其实应该酒店咧，应该要减下价，即系等人过下夜，咁啊变咗咧就，即系你知喺度，即系留多一晚，咁咪消费会多啲啦，系咪啊？咁啊，同埋咧，海洋公园啊、迪士尼啊，嗰啲门票咧又好贵，变咗嚟讲咧就影响香港嘅旅游业咯。我觉得应该即系政府要即系谂办法可以，即系希望佢哋减下价啦，变咗嚟讲，即系对我哋啲旅游业有帮助啊嘛。咁个个都唔过夜。咁、变咗又赶即系一日回来，你即系变咗咪消费咪少咯。咁我都赶住翻去系咪啊？ 明啊！阿严女士有冇去过夜市啊？呢几日？ 我见人多我都唔敢去啦，我都几廿岁咯。系啊，我惊俾人撞亲啊！我又变咗咩咯？我谂住即系等嚟去啦，因为我睇电视都话好鬼多人，我就几廿岁咯，咁啊喺费事同人逼啦。我喺香港住嘅，几时去都得啦，系咪啊？ 咁有冇出去消费啊？即系放假呢几日出去食饭啊？有冇消费啊？出去？ 有，即系周围行下咯，即系日头咯。 咁啊夜晚就冇出去咯。即系想我唔系，因为你讲咧，嗱，我讲俾听啦。因为咧，如果你啲酒店贵咧，啲人变咗嗱，好似如果嚟澳门嚟香港嗰啲又唔住酒店，内地嚟香港嗰啲又唔住酒店，外国嗰啲人又而家就少咗嚟香港，系咪啊？所以嚟讲，应该咧就即系政府同啲酒店商量下，即系唔好收咁贵，同埋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嗰啲又唔好收咁贵， 收到好，收到晒阿叶女士。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叶女士就话啊，嘅酒店系唔可以收平啲啊，出嚟公园嘅票价有冇得调整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听众嘅意见啊。 系 啊，咁啊，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呢啲问题，我哋就诶节目时间到呢度结束。 拜拜。